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才是持久以及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北约在伦敦举行峰会，据报会在联合声明中首次承认中国崛起带来机遇和挑战，并会批准一份内部报告拟定应对中国的行动计划。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中国崛起对所有北约盟国带来安全影响，中国的影响力正是触及北约边界，同时大力投资网络和欧洲基建。北约不是要制造新对手，而是要以平衡方式回应中国的挑战。天气方面，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明日抵达广东沿岸。此外，与热带气旋北面相关的云带正是覆盖南海中北部，并且预料会在今晚移近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北面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晚间气温大约17度，明日有几阵雨，日间天气转冷，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到明晚大约12度，新界再低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明日风势增强，展望随后2-3日早上寒冷，风势颇大，天气渐转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3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6,062点，跌328点，总成交金额71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7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7点，升30点。跟住是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8.6跌2.4，阿里巴巴189元跌3.6，美团点评100.5跌3.1。汇丰控股57元跌9.5，建设银行6.17跌3仙，中国平安88.65跌1.35，盈富基金26.25跌3毫，中国移动59.25跌1.5，小米集团9元提跌咗1仙，友邦保险77.65跌1.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226，瑞士法郎7.94，澳元5.344，加元5.895，新西兰元5.099，欧元8.681。每百日元对港元7.2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135点，跌244点。港金现价报13,85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1.85美元，卖出1,48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先啦，浅水湾道去黄竹坑，跟住南湾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黑兰道。咁就系浅水湾道去黄竹坑，跟住南湾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场都比较挤塞，车龙系排到黑兰道。咁反方向浅水湾道去赤柱，跟住南湾道回旋处都车多繁忙，车龙系排到丽景园。另外，姜山道去大澳，近住石壁水塘都有交通意外，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啦。讲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北角消防局。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挤塞，车龙排到海丰苑。告士威道去湾仔都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兴发街。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绿伦街车多，车龙排到加多利豪苑。窝打老道去大角咀，跟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加老街。弥敦道来回方向近住窝打老道车多繁忙，龙尾是排到亚加老街和柯士甸道。

同埋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反中乱港分子，以及煽动港独嘅分裂活动嘅，咁对香港嘅乱局要负上重大责任。咁但系有关呢啲嘅指控咧，就外交部嘅声明里边都冇交代到一啲详细嘅细节嘅。咁同埋至于到底点样要制裁佢哋咧，个详细嘅方案会点咧，亦都冇特别提及到嘅。咁喺整个今次嘅反修例风波中间咧，其中头先讲嘅五个咧受制裁嘅非政府组织里边咧，其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咧，可以话咧就已经系俾中国官方咧多次咧系批评噶啦。咁咧就包括话咧呢个会咧曾经同占中嘅核心就经常有讨论啦，同埋咧系出谋献策，同埋咧因为呢个会力都主要系受美国国会嘅资助嘅。咁喺反修例运动期间咧，咁另外一个组织人权观察咧，亦都多次发表嘅声明咧，咁包括要求咧系特区政府调查呢个警察嘅滥捕嘅指控啊等等啊咁。咁有关一连串咁嘅事件咧，到底对香港未来嘅一啲国际上嘅 NGO 嘅香港嘅发展咧，会有啲咩特别影响咧？咁同埋呢个中美咁样嘅互相喺度即系所谓外交战咧。到底对香港来讲实际上会造成什么影响呢？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分享你的看法或者你的观点的。我们稍后会邀请嘉宾和你再进行分析的。我们先在这里先听一节的新闻追踪先。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2月4号朝早10点。中聯辦主任王志文在國家憲法日座談會致辭，說國家憲法是香港基本法的根和源，如果脫離憲法，香港法治的核心價值亦都無從談起。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存在一個脫離憲法的限制，更不存在一個脫離憲法的法治，我們香港同胞共同珍惜法治作為核心價值，那就要珍惜和維護憲法這個核心之核心，离开了宪法，法治这个核心价值就无从谈起。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话，要加强青少年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 我们必须加强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增强全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香港应该按照一国两制的要求，完善特区和宪法及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 十一点，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社署冇统计安老院受催泪烟影响嘅人数，但系指一般人接触到催泪烟，只系轻微呼吸系统同埋皮肤不适，又认为烧垃圾释出嘅有害物质比催泪烟影响更大。 烧一啲嘅一般嘅垃圾，特别系烧一啲喺路边去揾到嗰啲嘅胶嗰啲嘅栏杆咧，因为佢含嘅 PVC 系相当即系啲多嘅，所以咧烧呢啲所产生嘅二恶英咧。是比燒任何其他的東西那個產生是數以百倍計，燒烤所產生的二惡英遠遠都是高過我們的催淚煙。 下午四點半，政府推出新一輪合共九項支援企業和就業的措施，包括納稅人可以申請分期繳付利得稅和薪俸稅而不收附加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各項的支援措施所涉及的總金額呢是超過40亿元，當中部分呢是需要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會全力跟進這些措施，希望能夠早日實施，讓到企業和市民受惠。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回来，我们在谈就是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中方提出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对这些措施是会对香港有什么影响呢？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跟我们分享你的意见。现在我们电话机旁边先请其中一位我们今天想请的嘉宾，就是城市大学的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石，跟我们分析一下。郑教授你好。 你 你好， 系啊，我哋啱讲开咧，就系因为咧就外交部已经宣布咗咧，就喺美国嘅通过咗呢个民主人权法案之后咧，就提出咗啲反制措施嘅。咁反制措施里边咧，嗱，其中关于譬如话美国嘅军舰啊、飞机嗰啲就唔可以嚟香港休整啦。咁呢啲咧，其实过去有一啲事件里边咧都有做过咁样嘅。咁但系比较新啲咧，就系话针对咗有五个嘅非政府组织咧，我哋叫 NGO 啦吓，咁就系即系会要限制佢哋活动咧，针对佢哋要做啲嘢嘅。咁呢方面係屬於一個新嘅做法啦。咁其實呢啲咁嘅制裁咧，通常係可以做啲咩嘢嘅咧？ 我哋而家咧都唔係好清楚，因為都睇唔見咧一啲具體嘅措施啦，都只係咧喺政策上。咁相信咧北京當局咧係希望咧盡快咧表示咧佢對美國通過呢、這個香港的人权及民主法案呢的不满，咁亦都呢显示呢佢嘅强硬嘅态度，於是呢就迅速地表示呢我係有反制措施嘅，我係呢係会針對呢美国通过嘅法案呢係有呢啲你可以话呢係报复性嘅措施，亦都呢你见到佢呢係有多好強烈嘅抗議，咁亦都明顯地咧，係希望形成一種阻嚇嘅作用。我相信咧，中國政府咧，而家比較擔心嘅咧，就係其他嘅政府咧，會唔會仿效咧？咁於是咧，好着重咧，有個強硬嘅反應。 嗱，第一個強硬嘅反應咧，我睇到咧就係要即係具體啲分析咧，到底有啲咩影響啦？咁你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反制措施咧，暫時出咗啦，即係停止審批啲軍艦飛機嚟香港，同埋制裁呢啲 NGO。咁實際上有咩作用咧？同埋呢個強硬喺好多一啲嘅分析嚟講咧，就覺得即係一種姿態，反而係比較多啲。你覺得實際上真係可以起到嘅作用大唔大咧？ 即係唔俾美國軍艦返訪港咧，過去都有啦。咁一般咧就係相信咧，得隔一段時期咧都會恢復嘅。咁嚇，咁對美國嘅影響唔會好大。對香港嘅旅遊業咧，相信個影響都唔算大嘅。咁關於呢啲非政府組織咧，事實上咧，我哋見到咧過去幾年咧。中國都是收緊的。我們研究外交政策的朋友呢，就其實留意到呢，早在胡錦濤時代呢，俄羅斯的總統呢是普京呢，已經警告的俄羅斯，已經警告中國的領袖的，就說我們要慎防這些這樣的外國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啊。因此呢，在胡錦濤時代呢已經開始收緊。大家記得呢，前幾年呢四五年前呢，就中國政府也通過一個外國的非政府組織管理法的。這個呢是好亦都引起呢在中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呢，外國的非政府組織呢有一些警惕，有一些呢是震盪的。因為呢首先呢，他就將他的管理呢，舊時就是民政部去管的，咁而家咧就俾公安部去管， 升咗級喎。 系啦，我谂大部分嘅非政府组织都系啦，我仲要同民政部打交道，都唔想同公安部打交道啦。咁而且咧，亦都要佢哋咧详列佢哋嘅财政嘅开支嘅。咁变咗咧，即系如果佢哋拨款俾任何中国嘅组织咧，中国咧都好容易咧系掌握到个情况啦。咁都惹起一啲呢一类嘅非政府組織的不滿啊，或者咧係一啲感受到嗰種壓力噶。咁因為中國咧不斷地收緊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啲美國啊或者外國嘅非政府組織喺中國嘅活動咧，包括喺香港嘅活動咧，已經係喺過去十年度咧係分流嘅。點樣分流法咧？即係有啲咧就會希望咧同中國當局維持好嘅關係，咁因此佢哋嘅資助啊、合作嘅夥伴啊等等咧，都係基本上咧係西方社會所謂嗰啲光顧，即係咧係。 中國政府咧係咧係正正式式咧管理開嘅、關係密切嘅所謂非政府組織咁，咁、當然就冇問題啦，係嘛？咁啊有啲咧亦都係避免一啲敏感嘅項目嘅、譬如人權啊咁嗰啲咧，勞工啊嗰啲組織咧，聽講近年咧嘅活動亦都係有所收斂嘅。咁、中國政府最歡迎嘅或者係管制最寬鬆嘅，當然就環保組織、環保類嘅組織。咁另一類咧，當然咧就係、仍然試圖咧係幫助中國公民社會發展。咁佢哋咧就繼續咧係資助咧係真正嘅中國嘅非政府組織，咁、包括咧香港嘅喺國外活動嘅非政府組織嘅，譬如一啲人權組織啊呢、一類嘅咁。咁啊當然咧佢哋亦都明白嘅風險嘅，佢哋特別關心嘅咧就係呢一啲嘅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咧、會唔會觸犯當地嘅法律，因而被拘捕啊、被起訴啊咁嘅？ 鄭宇石啊，我諗你對於即係俾中方點咗名嗰五個即係非政府組織，應該都比較認識啦。咁其中咧就係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咧，就喺內地嘅媒體啊，同埋即係好多啲即係親內地嘅媒體分析裏邊咧，都講到佢咧就係因為受政府嘅資金資助啦，亦都咧係話喺全世界咧都係做一啲咁样训练去反政府啊，或者做一啲咁样嘅行动嘅。咁嗱呢方面咧，你自己嘅理解咧，其实到底呢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喺香港系一个咩状态咧？喺做紧啲咩嘢嘅咧？你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或者讲一讲呢个组织喺香港嘅情况？ 嗱，譬如呢一类嘅组织咧，我所理解咧，对香港嘅一啲非政府组织，特别系喺国内有活动嘅非政府组织咧。是有資助的，咁啊，但係咧，即係呢一類嘅組織咧，亦都通常咧會要求咧佢資助嘅組織咧提供詳細嘅工作方案，同埋咧係開支嘅。咁即係通你要想佢撥款俾你，你一定會話嗱，我想做邊啲計劃，譬如我想搞呢啲訓練課程嘅咁。咁啊，呢个训练课程啊，会为期几耐啊？个主题系乜嘢啊？请啲咩人啊？个开支系点样啊？吓嘅嘅呢啲系负责教导啊，从事呢、這个授课嘅人系乜啊？咁、即系你而家呢一类嘅组织咧，都系有佢嘅建立嘅规章制度、咁你香港嘅組織也好，外國嘅組織也好，向佢要求撥款咧，一定咧係有好詳細嘅工作計劃嚟取得呢啲撥款。咁當然佢亦都咧好警惕嘅，就係呢啲活動咧係咪合法從事呢啲活動嘅組織或者工作人員咧，會唔會觸犯法律？咁啊，係被拘禁啊？被起訴啊，咁佢哋都好小心嘅。咁、所以呢一類嘅活動咧，我相信係會繼續嘅。咁、但係你提到呢、這個NED 咧，咁其實咧佢最近咧、最近呢兩年咧嘅財政狀況咧係受到影響嘅。咁原因係點樣咧？就因為咧，大家喺報紙上、喺媒體上都知道啦。特朗普政府咧係相當大幅度削減咧國務院，即係佢嘅外交部門嘅經費啦。削減嘅程度咧去到咧三成多啲嘅。咁你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國務院譬如話各大使館啊呢啲咁嘅開支，唔能夠慳得幾多嘅啫。咁啊，於是咧呢一啲對外提供援助嘅機關咧。過去兩年咧，嗰、那個經費咧係受到幾大幅度嘅刪削嘅。咁、其實我諗呢個影響咧會大過頭先咧係中國所提嘅制裁嘅。 但係咧我睇翻外交部發言人嘅講法咧，佢就咧好多事實同埋證據證明咧，就呢啲非政府組織咧通過種方式就係支持反中亂港分子，同埋當然舉咗好多嘅具體例子啦。咁其實而家被點名呢五個機構咧，尤其是特別頭先我哋講到嘅呢個 NED 咧，即係呢個美國國家民主基金会啊，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有做这些这样的事，或者有没有真的参与过呢？你所知的情况其实是怎样？ 我所知呢就应该没有的原因很简单。 即是你说他没有资助过做这些，即是所谓平我们说。 不会资助 反中乱港。 嗱，即系我真系咁唔犯法啦。咁你话反唔反中乱港，我真系唔知啊。譬如话你资助香港嘅民主运动，你又话佢反中乱港，咁真系好难讲，系嘛？嗱，即系大家都知道呢一类嘅组织以及同呢一啲組織所接觸嘅香港組織咧，一定咧係受到監控嘅，嚇咁啊！香港政府甚至中國情報部門咧，充分掌握情況嘅。咁如果係有犯法嘅情況，咁一早已經被起訴、被監、被起訴啦、被判刑啦。 但鄭先我想問佢嘅基金會，佢自己都會唔會有冇公佈佢哋會係資助咗邊啲機構咁樣嘅咧？ 一般都有嘅。咁事實上咧，大家都明白，香我所理解嘅香港接受呢啲資助嘅組織咧，一般都係註冊嘅。基本上咧，即係唔可能咧，你係一個唔註冊、唔正式註冊嘅組織咧，就向人哋申請錢而佢會撥款俾你嘅。咁既然註冊咧，即係咁一般我所理解咧，香港呢啲組織咧都係以有限公司註冊啦。咁而既然你註咗冊咧，你年年都要報税嘅。咁報税你都要將你嘅收入嚇同埋開支咧係詳細報俾香港政府聽。而且呢啲帳目咧一般都係公開嘅。我諗陳先生你作為一個記者咧，你都好知道咧。咁你想知道話咧，你自己去呢個稅務部門咧。去查一查查， 等我查是那個機構啫。但是譬如話，我想知道，譬如我想查 NED 到底在香港裏邊資助咗咩機構咧？這個方面好像就找不到資料喎。 應該 NED 咧都有報告嘅。但是咧，你在香港搜集，即係香港收呢香港嘅非政府組織咧。一般帳目咧都係公開嘅。 好啊，咁啊，時間關係咧，我哋就同阿鄭宇石教授咧先傾到依度啦。咁自由風而家傾緊嘅就關於中方咧就對美國通過嘅香港人權法案咧提出啲反制措施嘅。咁大家有興趣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宣布新一轮九项纾困措施，涉及大约40亿元公帑，当中2018至2019年度利得税、薪俸税以及个人入息税的纳税人，如果有需要，可以向税务局申请分期缴税。如果获得批准，可以豁免附加费，为期不超过一年。針對非住宅用戶有三項措施，包括減免每個月75%的水費和排污費，為期4个月，每戶每個月上限分別20,000元以及12,500元。電費亦都有75%的補貼，每戶每月上限25,000元，同樣為期4个月。本年度最后一季非住宅住户的差饷宽免会由1,500元加码至5,000元。另外，启德邮轮码头为停泊船只以及租户提供半年收费租金减免，证监会宽免所有持牌人以及中介机构一年的牌费。政府会优化展翅青年计划，协助年轻人投入就业市场，可以惠及600名年轻人。中联办主任黄志文表示，香港持续出现激进暴力犯罪行为，挑战一国两制底线，企图挑战和撼动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强调要维护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表示，必须加强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增强全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按照一国两制要求，完善特区与宪法及基本法实施相关制度以及机制。保安局表示，截至上个月21号，警方因应反修例示威活动拘捕5856人，包括一个11岁男性，超过900人是12至17岁。保安局回应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的时候又表示，拘捕人士之中接近4700人的案件仍然调查紧， 包括拒保候查以及保释候查，900多人已经完成或者正系处于司法程序，220人无条件释放。当中被落案控告人士中，有102人系18岁以下，占被落案控告人数大约10%。362人报称系学生，占总被落案控告人数接近40%。另外，保安局表示，由6月9日至到11月29日，一共有483个警员在行动中受伤，原因包括被汽油弹烧伤、腐蚀液体灼伤、硬物、利器或者改装武器所伤，以及系被人殴打以及系咬伤等。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首尔与南韩外长康京和会谈，是2016年中韩因为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导致两国关系恶化以来，王毅首次到访当地。王毅表示，中韩是近邻，是朋友，更加是伙伴，应该加强交往和合作，相互理解和支持，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强调，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强加于人以及干涉别国内政。中国愿意同所有负责任的国家秉持多边主义理念，坚守公平正义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世贸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系。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晚间气温大约17度，听日有几阵雨，日间天气转冷，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到听晚大约12度，新界再低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听日风势增强，展望随后2-3日早上寒冷，风势颇大，天气渐转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3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啲意外事故啦。咁喺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较早前近住南湾道回旋处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噶，现时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中坎角道。咁就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有意外，龙尾去到中坎角道。中坎角道咁，另外咧喺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启思中学嘅慢线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就喺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启思中学慢线有意外，龙尾香港单车馆。至于较早前咧喺江山道近住石壁水塘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海丰园。咁而喺九龙方面，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皆老街桥面。摩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嘅，车龙排到亚皆老街。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龙尾去到近旺角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芜湖街。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明爱医院。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未来区议会的面貌，民主党的副主席南区区议员罗建熙 将区议会带翻入去民间，总之可以令到大家觉得区议会同自己有关系啲嘅方法都应该去试。 民协副主席深水埗区区议员杨旭， 未来其实我哋可以喺啲拨款上边可以有啲革新啦，引入一啲参与式嘅预算。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风翻嚟啦！我哋倾紧咧，关于就系美国通过香港嘅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咧，中方系提出一啲嘅反制措施嘅。到呢啲措施咧，对香港有咩嘅影响咧？咁啊，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分享下你嘅睇法嘅。咁而家电话旁边我哋就请嚟咗咧，就前保安局局长、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咧刘淑仪咧，同我哋分析一下，就到底呢啲措施对香港嘅影响会在边方面咧？咁叶太你好， 你好。 是啊、 不过我谂你除咗讲反制措施，你都要讲埋美国嘅制裁措施，两样一起对香港有咩影响？ 嗯，系啊，咁嗱，我哋就系啊留意到，即系但系呢啲措施都陆续出咗嚟啦。咁啊，中国都即系宣布咗一啲嘅措施啊，等等嗰啲咁。咁啊系啦，咁啊嗱，对于对香港嘅影响系咩咧？咁你可唔可以俾人同香港嘅国际联系，或者对香港未来一啲，譬如我哋讲到最具体嘅独立关税地位等等呢啲咧，有咩嘅影响咧？咁请你分析下。 独立关税地位呢，就第一香港本身有的，我们是世贸组织的创始成员，美国不给我们，欧盟日本都照给我们的，何况我们跟澳洲以及东盟呢都签了自由贸易协议，所以没什么影响。而且你知道香港的货物出口根本少、是吧，咁你唔加我哋关税对我哋冇乜影响，你对中国关税战已经影响我哋嘅转口生意，所以独立关税区系冇乜大影响。另一个影响呢就系佢话高科技出口嗰度呢佢会睇得好实啦。就系、是、特别我哋会唔会经过香港转咗去内地做嗰啲监察人民嘅科技系统呢、信用系统呢、以及會不會利用香港作為國家的、科技創新中心，就將美國的敏感的高科技產品轉到大灣區呢？那這樣有影響了、即如果他這樣，他真的很擔心、即是他影響香港的科技發展，我認為、特區政府要做很多事遊說他，確保即是說你譬如買一個超級電腦給科技大學，咁、嗰個 end use 咧，最終使用者就只係科技大學嘅人，唔會轉咗去大灣區嘅。咁呢啲我哋要做啦。咁另一個影響咧，就係話所謂制裁啦。咁啊，制裁咧就雷聲大。但係咧就如果係美國總領事官員講咧，就佢哋完全冇名單嘅、第一佢話， 即係葉太你講呢啲制裁，制裁香港官員或者某啲，即係佢哋所講嘅違反咗香港啲人權啊、 香港人 民主嗰啲係。 咁佢嗰有一个制裁条款啦，咁美国领事馆就同我哋讲，系佢目前美国政府冇名单嘅，嗰啲传媒买嘅，处人刊登啲唔系佢哋嘅名单，但当然佢唔可以保证永远唔会有制裁，但佢话佢个制裁门槛系好高嘅，唔系随便边个讲话制裁乜水咁就去做嘅、但有一个佢冇细节嘅咧，反为我哋要担心嘅。因为佢可以咧对任何喺美国嘅法律同政策下可以影响到嘅嘢咧，佢都可以撤销对香港嘅独特嘅待遇，包括金融啊。咁呢个佢冇细节，但因为美国咧，佢美元系全球流通咁重要货币，即系等于佢话我唔同华为做生意，唔俾华为用美金交易，咁你死噶啦。咁即系如果佢用到核子武器，佢要话 所有美國銀行唔准同香港做生意，咁當然好大鑊啦。呢啲唔使細節嘅、 嗯， 但當然咁樣發生嘅機會好低啦。 係，葉太頭先提到個關於個制裁嗰度啫，咁亦都呢啲盛傳嘅名單裏邊咧，就其實都有包括埋你在內嘅。你自己有冇擔心過呢件事？ 我唔擔心，因為你睇下佢通過咗個版本咧，係已經溫和咗嘅。佢之後有兩個理由會制裁嘅，第一就係喺香港度非法將人移交啦，香港冇啊，我哋冇一個官員將人非法移交嘅、或者係任意嘅拘捕，香港都冇啊嚇、第三就係呢叫酷刑，私家酷刑，香港絕對冇。咁即係我哋冇一個人係做呢啲事。第二呢就係、個 gross violations， 嚴重違反國際認可嘅人權。咁香港都冇一個任何人，你話行政長官又好，司長局長都冇人做咁嘅事，所以其實係冇人會應該被制裁。 嗯，但系而家讲紧咧，有啲就话系即系喺人权同埋包括咗阻碍呢啲香港譬如民主发展啊等等，可能都系一个标准嚟嘅、 啊， 有冇咁嘅可能性啊？ 唔系啊，系你要睇条文啊、一定要翻个条文。 嗯， 佢呢个人权法案第七条，Section 7括弧一，佢系 A 同 B 两个理由嘅啫。 嗯， 吓、啊，佢要跟佢点都要跟法律做嘅。 嗯， 系嘛？吓，唔系话随便噶嘛，唔系话随便一个人，我要无理指控边个就可以制裁，唔系咁噶。佢亦都冇话窒碍民主发展呢个作为理由，冇。 所以呢啲你觉得系唔需要担心嘅呢方面？ 唔需要担心嘅，唔需要担心。 系嗱，叶太亦都有问翻你，我哋即系讲翻中方嗰啲反制嘅措施啦， 吓。 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即系宣布咗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 NGO 啊，就讲叫做。咁其实到底呢方面咧，对香港本身又有冇咩影响咧？包括咗一啲国际联系啊等等方面。 嗱，呢啲 NGO 咧，有啲我认识的而且確香港有辦事處嘅，咁咧嗱就如果香港佢宣布咗啫，特首都講唔出點樣配合，咁佢話要配合，但佢都未講出。我暫時就揾唔到乜嘢香港法例可以配合，唯一咧就係、社團條例啦，係嘛？即係23条就有講禁止外國政治組織喺香港進行政治活動，亦都禁止本地嘅團體和外國的政治組織進行聯繫，那你要根據法律什麼叫政治組織呢？在社團條例有個定義的，也都有什麼叫聯繫呢？也都有個定義的，根據目前的定義，我看不到我們可以怎樣制裁他，唯一做的事就是說，如果他的員工是非香港永久居民，我當然可以叫他走啦，是吧？如果中央指示的特区政府可能就不再續發去工作簽證啦。但我認識有些這些 NGO 非政府機構的人員，香港根本本地人來的。所以暫時呢我就 看不到個影響， 政府怎樣配合看不到怎樣配合。 根據你剛才的講法，亦都有些人再講，就話其實一來外交部公布這些制裁的時候就沒有具體內容啦，在香港亦都即係冇乜其他的特別法例可以針對到啲組織嘅。如果咁講法，呢反制措施其實係咪都係冇乜特別大作用嘅咧？都係可能係虛晃一招咁樣咧，即係正如有啲人所講。 咁我諗係一個姿態啦，即係你知中央政府對於美國通過呢個人權法，其實係誣衊我哋打壓人權，咁梗係好憤慨啦，係咪嚇？即係你打佢個仔，香港係個國家部分，佢梗係好憤慨啦。咁我相信現階段咧，譬如你聽到美國總統話啊，你唔俾戰艦嚟，好小事啫。咁嚇， 呢啲以前都試過啦，呢啲嚇。 試過，久唔久都試過。呢啲唔係問，即係佢哋知嘅，美方知嘅，久唔久就唔俾佢嚟，佢知噶啦嚇。咁至於話對於佢嗰啲 NGO， 其實呢啲根據美國嘅定義咧，係非政府機構嚟嘅。就唔屬於我哋社團條例講嗰種嘅政治團體，所以我都唔知道我哋點樣執行。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如果他有非永久居民在香港工作，那我们可以不发工作签证给他，不续约叫他走，当然可以的。 你刚才就说譬如那些组织在外面的成员或者负责人入来香港，会不会是说譬如不让他入境，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我不知道，因为其实其中一个 NDI 都约了我见下个礼拜来找我。 就是这五个团体里面，即是现在中方公布 了的其中 一个。咁佢諗住會同你傾啲咩嘢呢？ 我唔知道。 即系对话内容 系嘛？即系有好多呢啲团体揾我噶嘛，系嘛？ 嗯嗯， 我都预备见佢哋。 系咁，你会想同佢哋倾啲咩嘢咧？你自己 我留意到，譬如呢个 NDI， 佢哋已经有美国有发言人话，佢完全冇参与香港，冇介入香港呢啲嘅骚乱。咁我都会问下佢。其实呢个 NDINED 嘅华盛顿办事处，我读书时候都喺华盛顿访问过嘅，我都了解下佢工作啦，香港有咩活动啦，系嘛，听下佢解释啦。 嗯，叶太，你讲紧呢个 NDI 咧，就系叫美国中文，佢亦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啦。咁啊，呢五个呢啲 NGO 咧，即系俾外交部点名咧，都一直系讲话喺背后，即系所谓策动啊，或者系即系做出好多即系唔光彩啊，或者甚至表现恶劣啊，即系按照呢个外交部嘅发言人嘅讲法用词。你觉得呢啲评论系咪合乎个事实咧？同埋佢哋做过啲咩嘢咧？香港 咁 佢哋所知 吓、因为呢啲咧美国嚟讲咧就系 NGO 嚟嘅，有啲仲系国会通过立法拨款。咁佢其中嘅 NED 我比较熟啦。NED 就全球拨款俾人搞民主运动嘅。只要系搞民主运动就攞到钱噶啦。咁香港有冇人攞到啲乜嘢钱？但其实系咪真系搞民主活动咧？咁我唔知道、你知道我而家唔系掌管情报噶嘛？系咪？ 但系呢啲机构本身个透明度高唔高啊？即系话佢我哋头先都有一个环节倾过啦，可唔可以外边睇得到佢？譬如俾个啲咩钱俾啲咩机构？嗰啲机构系边啲咧？ 要上佢个网页度，佢 NED、NDI、IRI。呢啲冚棒系有网页嘅，有讲佢 grants 嘅 ，NED 系国会通过嘅法定组织嚟嘅，有啲会凑到，有啲凑唔到。当然有另外一个组织叫 USAID 啊，即系美国援助啦。呢、這个亦都系国会俾人批评过，就系话呢个 USA 佢自己提出批评，话 CIA 美国中情局利用佢去做颠覆活动，佢好嬲，有个咁嘅报道嘅。不过呢啲系应该网上抄到嘅。咁至于话中国嘅中央政府嘅指控具体有咩证据，当然唔系我可以掌握到啦。 但系你同佢见面有机会嘅话，你会唔会都叫佢哋可能会俾多啲资讯你，了解下佢哋到底系做过啲咩嘢咧？其中。 我想他真正敏感资料不会给我，都是交换意见，同埋他亦都很可能想了解一下我们这几个月的反修例活动怎样结束啊，怎样处理啊，那些东西啦、大家交流意见而已，是吧、真正敏感的资料是没有可能拿到的。但是美国是有出过新闻呢，是有报道过，譬如 USA 这个海外援助组织呢，就被 CIA 利用它嚟即系通过做一个渠道，俾啲资金嚟资助一啲颠覆当地政府嘅活动啦。咁、我系睇过咁嘅报道嘅。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叶太。咁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前保安局局长、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我哋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iu again. 有网友问萧叔叔，猪队友点讲？有啲听众未必知道猪队友系咩意思。猪队友意思即系咧，网上咧有句名言咧，就系话咧唔怕神一般嘅对手，只怕猪一样嘅队友。即系最惊咧，都系咧身边嘅战友咧系好蠢嘅。英文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咧就可以用一个 expression 就话 with friends like these。With friends like these, 就好似有我哋呢一啲咁嘅朋友 ，comma, who needs enemies? 仲有边个需要敌人咧 ？Who needs enemies? Enemies 当然 enemies 啦。咁嚟多次啦，咁就系 with friends like these, who needs enemies? 呢个 expression 大家可以记一记。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峰我哋倾紧咧，就系关于美国通过咗人权同民主法案之后咧，中方提出咗一连串嘅反制措施啦。对呢啲措施咧，对香港有咩影响咧？咁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分享下你嘅睇法嘅。咁跟住下一位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啊李泳儀教授嘅。咁李泳儀教授咧就好熟悉个公民社会嘅情况噶。李泳儀教授。 系、 hey, 你好， 系啊，你好啊，系啊，我哋想问一下你咧，就因为可能我知道你对个公民社会一啲情况嘅研究啊，各样都好，即系经常都有关注啦。咁今次里边咧，就中方提议反制措施咧，其中一个特点咧，就系话有五个嘅一啲机构咧，啲我哋叫 NGO 啦吓，咁咧就系所谓受到咧，就系因为即系将会受到制裁啦，或者系即系会针对佢哋提出连串嘅一啲措施嘅。咁具体内容就未有嘅。咁你自己觉得咧，即系呢方面咧，即系如果系提出呢啲咁嘅反制措施之後咧，就對香港呢、這個即係譬如我哋同呢啲公民社會咧啲咁嘅機構 NGO 嘅接觸啊，同或者未來嘅發展咧，有冇咩影響啊？你覺得？ 我諗我都幾同意正話阿葉太個講法咧，就係話喺香港而家嘅法例底下，即係當呢個23条仲未立法嘅時候咧，就即係香港就冇一個即係法律基礎咧，係去即係強力話打壓一啲嘅公民社會嘅組織啊，包括一啲嘅非政府組織嘅。咁、但係究竟即係今次中國啦嚇宣布咗呢個制裁措施之後啦，係會唔會係即係造成一個嘅氣氛啦、令到咧就係、令到即係香港比較咧就係、比較困難啦，即係要同一啲嘅呢一類嘅國際組織有交流。咁即係譬如舉個例子啦，就係、其實喺一啲嘅如果佢其實list 嘅幾個組織咧，以前係譬如 NDI 咁樣啦，咁佢早其實佢早年嘅時候喺香港都幾活躍嘅，咁亦都有同甚至係同大學咧就係、一齊係合辦一啲嘅研討會啊等等嘅一啲嘅學術嘅活動嘅，咁就即係究竟係即係喺呢一種嘅而家嘅氣氛底下，係咪話即係呢一類咁樣嘅即係正常嘅學術交流都會因此受影響咧？咁樣咁呢個就要睇下即係佢。即係具體公布出嚟嘅措施嗰個打擊面有幾大啦，即係話要收到幾緊啊咁樣。咁其他一啲嘅做法，譬如話會唔會用到好似對付即係馬海咁樣話譬如唔發簽證啊，俾一啲嘅同呢啲組織有關嘅人員啊咁呢啲事會唔會發生咧？我哋即係唯有咧就係即係而家係拭目以即係靜觀其變啦，應該係咁講。 李泳儀啊，咁你自己譬如話嘅一路好留意公民社會啲發展啦，都應該有同呢啲 NGO 有接觸噶，咁你而家譬如話有冇同而家點咗名嘅呢五個NGO 裏邊咧有冇合作過咧？或呢啲合作嘅經歷係點樣嘅咧？你有冇一啲咁樣嘅經驗啊？其實， 其實我冇乜嘢直接同佢哋合作嘅經驗嘅，咁就NDI 就係佢哋好，我諗其實講翻佢哋比較活躍嘅時候都係成應該係散運之前噶啦，去到即係佢哋仲會係同喺香港啊。即系同大学有一啲嘅交流啊、合作嘅活动，咁即系我曾经系喺嗰啲嘅交流合作活动嗰度同佢哋有过一啲嘅接触啦，咁就唔讲得上话好乜嘢深度嘅合作，咁就系啦，系咁样样，不过其实要讲翻转头啦，呢几个组织咧，其实讲翻转头喺早年嘅时候咧，佢哋喺香港咧系有 office， 譬如 IRI 咧系有 office 嘅，呢个 Human Rights Watch 都喺香港有办公室嘅。咁似乎而家佢哋已经系办公室撤出咗香港。 即系唔系系因为最近嘅事嗰阵时系点样咧？即系你讲系撤出香港 里边啦，吓系应该系呢几年间撤出咗香港。咁所以即係可以咁講，就話佢哋可能以往就係將喺即係喺香港有即係就住嚟香港嚇有即係進行一啲佢哋嘅即係 NGOs 嘅活動咁，但係而家可能即係各種各樣嘅原因，咁呢個我唔好難即係猜測到啲咩原因佢哋撤出香港啦，咁亦都可能係香港嘅營運成本貴啦，或者係佢哋因為佢哋亦都係好受佢哋嗰個嘅 donors， 即係話嗰個嘅佢哋捐款俾佢嘅人主要嘅贊助人一啲佢哋自己嘅睇法啊嘅影響啊，咁所以 即系唔知咩原因，总之佢哋而家系冇 office 嘅香港。 嗯，亦都有啲讲法话咧，其实香港嗰啲学者嘅研究咧，都攞呢啲 NGO 嘅拨款嘅。咁啊，据你所知有冇咧？即系多唔多咧？同埋即系如果有真系有嘅话咧，咁今次呢个反制措施提出咧，会唔会影响到呢啲学术界嘅研究方面嘅工作？ 我嘅理解应该唔会算好多嘅。即系香港嘅学者啊。真係做我唔係好清楚，我自己冇講。咁但係我嘅理解就係話呢啲嘅組織其實喺分定方面，可能佢哋會對一啲發展中國家咧即係嗰個資助會比較多啲。咁可能香港會係一個佢哋最主要去用一個資金去到資助嘅地方，因為香港即係自己好。有用的資源本身已經 嗯，但係 研究經費啊等等 嚇，係啊，嗱，亦都有啲講法咧，就話咧，其實而家譬如俄羅斯啊，或者包括好多啲分爭中國家啦，即係似乎嗰個立法啊，同埋做一啲政策方面咧，都越嚟越針對呢啲咁樣嘅 NGO 嘅，即係認為咧佢哋係即係可能係干預內政啊，或者做好多嘢不利於政府嘅統治啦。呢方面個趨勢咧，你自己研究公民社會咧，其實喺香港係咪如果今次嘅反制措施開始咧，都見到有啲咁樣嘅趨勢會喺香港發生咧？ 是因为即其实以往其实我想是即是中央政府成日挂在后边的那个所谓颜色革命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剑指这一类的即是 NGO 的、因为它是啦这一类的即是有国际背景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啦，咁是通常其实他们去到一些的所謂發展中國家或者是非民主的國家呢，其實是希望做一些的項目啊或者工作，是推動當地的民主發展的。其實要講返轉頭呢，譬如好似 IRI 這一類的組織呢，其實在早年呢他們是在大陸呢都有項目。 是，但是近年好像都被禁了，好像是 吧？是啦，現在就被禁了。 好，那時間的問題呢，我們很多謝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榮儀的，我們先聽一節的交通和新聞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讲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跟住启思中学慢线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车龙系排到香港单车馆。咁较早前浅水湾道去黄竹坑，跟住南湾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啦，车龙有待消散。讲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排到天马苑。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跌3.1，汇控57蚊跌9.5，建行6.17跌3仙，中国平安88.65跌1.35，盈富基金26.25跌3毫，中移动59.25跌1.5，小米集团9蚊跌1仙，友邦保险77.65跌1.35。今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国际娱乐、英球控股、合一投资。东银国际控股、重景科技，五大跌幅股份是智能控股、信隆控股、天时软件、泰瑞国际控股、世纪金花。上证指数收市报2878点，跌了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7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829，日元108.74，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3，加元1.328，新西兰元0.651，人民币7.057，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08。港金现价报13,850蚊，比上日收市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87美元，卖出1476.2美元。港汇指数系106.6，升咗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黄金海岸一段嘅快线咧有意外，咁而家大挤塞，车龙排到近大榄段。咁就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黄金海岸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大榄。咁另外咧喺蒲岗村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凤德道对开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松华街。就系蒲岗村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凤德道有意外，龙尾喺松华街。至于较早前咧，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启思中学慢线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系大消散。另外，因为要设立临时交通灯嘅关系，咁而家窝打路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咧，来回方向嘅快线都系分别封闭嘅，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而家弥敦道来回方向咧，车龙分别排到去柯士甸道同埋太子道西，窝打路道来回方向嘅龙尾就去到亚街路街同埋丽祥道，跟住红十字会总部。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就排到去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咧，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清风街天桥底。今日喺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创资中学。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咧，近住启业村嘅交通大繁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咧，交通大繁忙，龙尾美林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咧，车龙排到去博围。咁而家咧，锦田公路近住百乡消防局一带来回方向嘅交通咧，都系非常挤塞噶。之后提提大家咧，跑马地因为有夜马赛事，咁而家介乎皇后大道东至到马会大楼对开上行斜路嘅一段黄泥涌道南行咧系封闭。咁另外皇后大道东同埋摩利神山道都有临时改道嘅安排，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俾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呢，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麦家俊。 新聞返嚟呢，繼續有自由風嘅。今日我哋嘅評論員麥家俊啦，麥家俊你好。 你好你好。 咁我今日呢就想即係開一個話題，就講下即係關於城中呢有一個人呢，即係呢個經濟師呀，就係據講係即係被離職啦咁。咁麥家俊，我唔知你有冇有時都會睇下啲財經節目啊，或者財經分析啦。咁呢就有一位呢，即係我哋好多人都稱過嚟叫末日博士啊，就阿羅家聰呢，咁佢就原來呢係喺呢個交銀呢就做呢個分析員啦。咁就最近呢就佢就離職啦，咁離職之後咧，咁咧就佢接受呢個《金融時報》訪問咧，就即係我哋都講叫爆料啦嚇，咁啊講咗好多咧，即係佢自己離職嘅一啲背景啊，同埋引發咗一啲相關嘅議題咧，咁咁啊都引起咗即係都唔少討論嘅話，咁啊都幾意外嘅，因為其實一個人嘅離職，尤其商業機構咧，其實都好經常啦，而家都有多咁嘅發生嘅。咁但係點解會因為咁而即係引起好多討論咧？咁咁啊，據阿羅家聰佢自己啲訪問裏邊講咧，咁啊佢用一個括號啊，講住叫被離職啊，即係意思咧就係話即係都係因為其他嘅因素啦，或者某啲嘅壓力啦嚇。咁啊包括咗咩咧？就包括咗咧就佢自己講嘅，佢話咧就銀行同佢講咧話香港人咧就不宜代表一啲中資銀行咧去繼續發言嚇。咁啊佢自己係香港人啦，咁可能因為咁咧就受到一啲即係我諗即係認為你未必再適合，即係喺而家嘅位置啦。咁咁佢亦都有提過咧，就話咧佢爆啦嚇，即係所謂即係媒體所講啦，佢爆出嚟咧就話咧中資嘅行咧，中資銀行啊、金融機構咧，就逐漸咧係唔再聘請一啲香港人嘅。係咁啊，依個亦都係咪一個事實咧？咁樣我哋有機會同佢傾下啦嚇。咁亦都有講到咧，就話咧係企業嘅換血咧，就內地咧就即係尤其是佔中之後咧，直有一個大換血啦，就篩走咗一啲香港人嘅。咁咧就令到個同業咧就自我審查。咁啊，据罗家聪自己讲咧，佢话呢个金融业嘅换血咧，就虽然系换走咗人咧，就换走唔到一个所谓中环价值嘅吓。 系 咁咧，就呢啲咧就系等等咧，围绕住佢自己即系今次离职咧，就佢自己讲嘅言论啦。 系 咁啊，亦都系引起咗好多嘅即系大家相关嘅联想啦，同一啲政治气候啊，甚至同一啲自我审查嘅活动有关嘅。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参与下讨论嘅咧，或者有兴趣分享我哋嘅睇法咧，可以打嚟自由风嘅热线咧18723111嘅。咁啊好啦，咁我电话机旁边不如就请嚟呢位主角啦。阿罗家聪咧，同我哋倾下先。咁罗家聪咧就系交通银行咧就前首席经济师嘅。阿罗家聪， 系你好， 系你好啊，系啊，你好。我哋啱啱讲开咧就你嘅事件啊。咁咧就嗱，你嗰度个即系接受呢个《金融时报》啲访问咧，都带出咗好多话题噶。咁同埋咧就一个人嘅离职咧，就即系有一个《金融时报》嘅访问咧，都算系咁啦吓。即系都即系对呢件事咧 受宠若惊啊！ 受宠若惊系嘛？咁啊，但系唔紧要嘅，因为你讲咗好多话题啦。我哋都好想問下你咧，即係要你即係做多少少演繹啊，或者解釋嘅。嗱，第一樣嘢咧，我自己都好有興趣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你特別係提到咧，就係中資機構咧，即係你自己講啊，即係喺佔中之後啊，就要大換血啊，咁啊西走咧就係香港人。咁到底呢個現象係你點樣得出嚟咧？你得到咩？即係從點樣觀察去得到一個結論嘅咧？ 呢、這個觀察好容易嘅啫，喺一間中資銀行做。咁亦都唔係淨係識自己中資銀行啲人，咁啊成行都好多人識㗎嘛。咁見到嗰、那個即係大陸人嘅比例係越嚟越多嘅。咁唔係一年之間嘅事，而係即係十年過嚟咁呢，譬如話同2000幾比，咁你好明顯睇到有分別。即係可能以前講緊係兩成咁上下，即係舉個例啊，咁嘅比例嘅人，咁大部分都係喺即係當然嗰啲最高層一定係佢哋噶啦，咁亦都有啲係所謂學習生啊、培訓生啊嗰類咁樣噶嘛，咁而家越嚟越就唔係咯，去到係大部分一嚟就中高層，咁、那個比例可能去到三分一，甚至一半，即係可能會 咁樣樣。咁你呢個變化係好明顯㗎嘛，即其實我諗係做過嘅，或者甚至唔係做過都知㗎啦，成行都通天㗎啦。有啲人出嚟夾硬話無此事，呢啲係擘大眼講大話啦，係咪？即有啲你唔係話即係叫做銀行啦，譬如話有啲新嚟開檔嗰啲資產管理啊，剩嗰啲，佢根本可能成隊都係佢哋嘅人，咁呢個係咁嘅現象咯。我又覺得冇乜大問題嘅，即係譬如你以前英資都係鬼佬坐堂噶啦，咁人投訴啲咩？我哋又唔係投訴呢樣嘢喎。不過問題就係點解啲外媒攞咗呢個做頭條做標題咧？嗱，呢個事實上唔係我走嘅原因，但係佢攞咗做標題咧，我覺得係反映緊背後一種即係。意識形態嘅，或者兩個陣營嘅對抗， 即係你本身就唔係諗住即係講呢一個意思，而係個外媒幫你去即係報大咗，或者 我有講呢個觀察，呢、這個觀察出嚟嘅，呢個都係事實嘅，你好難否認嘅， 係 啊，即係大家都知嘅。咁講咗呢樣嘢出嚟，咁點解呢樣嘢會報得大嘅？因為你有個貿易戰嘅背景，咁再加上而家有香港法，咁香港法案啦，咁你。香港同大陸人嘅分別喺邊度咧？就其實，如果你對鬼佬嚟講咧，香港人就英國養大嘅，大陸人就係反映緊中國咁樣啦。即係其實係東西兩種文化，甚至你再進一步講就係話，佢哋做嘢嘅手法、制度嘅分別。因為你呢幾年就講緊 China model 嘛，大國崛起咁，點解你大國崛起嘅咧？明明你係共產主義，你可以做到咁巴閉，全世界都怕咗你。咁而家你睇翻轉頭咧，就即係其實西方係好唔中意呢樣嘢啦。即係多唔少貿易戰，其實個因由都係同呢樣嘢有關嘅嘛。咁你如果喺呢個細嘅地點一個支點。一个辐射点，你可以体现到呢样嘢，就系原来系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信念嘅斗争嘅对抗，咁你咪突显咗呢件事咯。所以点解即系啲外媒咁有兴趣？你明明一条友做中资都走咗轮噶啦， 点解仲攞 翻出嚟讲咁啊？系 所以其实个焦点有少少捉错用神，就摆咗第二度就咁样。 好，我哋讲重点之前咧，罗家聪，我想都问你两个问题，因为头先你都有讲话，其实你都见到过去嗰一段时间咧，就越嚟越多即系聘请内地人啦。但系同时间我哋的而且确都知道咧，过去嗰十几年里边咧，其实亦都好多内地嘅尖子其实落嚟读书，而通常佢哋读嘅都系金融。咁所以实际上嚟讲，如果你话喺香港嘅各大学里边嗰个内地生比例咁高嘅情况之下咧，越嚟越高啦吓，咁佢。在留低喺香港揾工，跟住之後，因為佢哋嘅內地文化同埋個關係背景，而因為銀行大部分即係亦都有好多一啲叫做即係關係經理啊，或者係即係要去做翻一啲即係私人銀行啊嗰類嘅工作嘅時候，其實即係亦都有一啲人才已經係喺本地度已經係喺度啦。咁樣嘅聘請其實係咪真係一個咁有問題嘅，或者即係覺得咁詭嘅一個方式？ 我由 day one 開始我都冇話呢樣嘢，呢個係一個即係我道出咗個現象，即係我都話以前你英資坐堂都係啲鬼佬話，咁你人哋識 native English 啊嘛，咁你識嘛，係咪你冇啊嘛？咁而家樣咧，人哋 講普通話， 普通話，咁你唔得啊嘛？咁你呢下已經阻卡住你，咁唔係咩問題嘅，我即係純粹講呢個現象啫嘛。咁見佢講咗呢個現象就，其實從第二個 angle 睇，如果你啲鬼佬做媒體，佢覺得咁樣其實係反映緊一啲嘢，咁解啫嘛。 咁即係你都 呢個咁當然啦，你如果你長此下去。大陸人比例越嚟越多，香港人比例越嚟越少，咁我改變到我係香港人呢個咁嘅個身份噶嘛？咁你即係越嚟越做落去嘅話，都係越嚟越困難嘅，咁係會有咁嘅情況。咁但係呢件事啊發生咗好耐嘅，亦都唔係今日先喺度。咁你一路以嚟，咁我都喺度做緊，咁所以呢個咧就唔即係如果你話。睇翻篇文啊，好似有少標題黨咁，其實我實際上又唔係 了解 呢個原因，因為一早走咗啦。 咁啊，羅家聰，咁你覺得真正嘅問題咧？話頭先都捉錯用神啦，即係可能外媒度。咁但係你覺得真正嘅， 我話錯，即係我都係講過呢啲説話。 明白。 但係你話真正，如果你話呢個走， 即係問題出在邊咧？ 越嚟越冇得做，仲係講嘢啊、寫嘢啊、發表嗰個空間越嚟越細咯。 依個可能 係我哋做嘢。我哋做嘢呢個係我哋關注嘅，你哋做香港媒體比較關注嘅，但係做鬼佬嚟講，其實冇所謂話知你啊，係咪？你言論收窄，北韓都冇言冇自由噶啦， 最緊要生意做啦，係咪？金融界就係。 咁但係就係、是、當然我哋唔係話要一種無限自由，你任何一個位你都一定係有限制嘅，數其位而行。咁你譬如，但係我都喺好多地方講過啦。如果你譬如我坐呢個位係講經濟、講市場，咁而一路以嚟講開都做開嘅，都係咁做，突然間。發生一啲事，譬如佔咗鐘咁，跟住話，跟住有啲嘢唔得喎，咁啊再過一輪跟住又周圍示威暴動，跟住再有更多嘢唔得喎，咁你一路越嚟越多嘢唔得嘅時候，一陣間又貿易戰，咁啊嗰啲又唔得喎，咁你越嚟越多嘢唔得嘅時候，咁我翻工我就坐到出糧嘅啫。 明白。咁但係頭先我諗即係無論我啦，或者係陳景祥啦，我哋其實個關注點咧就未必係話從媒體嗰方面，我哋覺得言論自由係咪收窄？我諗頭先我哋傾嘅時候咧，最關注嗰點就係頭先阿羅家聰你講嘅，就係、是、有啲金融嘅分析其实属于专业范畴嘅，咁但系都即系因为言论收窄咗个空间之后唔敢写，咁呢样嘢就唔系一个言论自由咁简单，而系讲紧个专业判断同埋个专业质素上面会唔会因为咁样而有一啲影响？嗱，呢个先系，因为我自己唔系一个媒体人嚟噶，即系我自己以前都系中环翻工，同埋即系四大度，大家都明白。咁但系个状况就系，我都关注，我哋。香港的金漆招牌就本身是个专业制度和我们那个质素。那你觉得在这个状况里面是不是实质上是真的有影响呢，定还是其实你都觉得、都很正常啫这样呢？ 其实个影响就是你现在根本是全线封咪的封嘴的。哪有敢讲的，譬如说你现在社会暴动对经济有什么影响，对市场有什么影响，你几何见过有些大名的出来说没有。冚把唔敢出嚟噏，封晒。咁你封晒系咪等于件事冇咧？唔系喎， 系 你件事上国际头条噶嘛，我暴露全世界都知噶嘛。咁人哋梗问你噶嘛，你个客你要问你啦。喂，嗰个经济点行啊？个市点啊？咁样唔答得。咁你话点做嘢？即系你有时唔系你唔讲嘅，人哋又唔知。不过如果你有一个真系即系国际金融中心嘅咁嘅特质咧，你照计呢样嘢应该大家可以。起碼是有個空間去討論，個資訊可以互相是流通去發表，咁但係冇曬。 係嗱，以往呢個評論空間或者我哋叫言論空間咧，多數喺政治議題多啲嘅。咁即係而家如果按照你呢個講法咧，即係去到而家連金融啊或者同經濟相關嘅話題咧，即係都出現咗呢啲，即係我哋講緊叫做審查啦，或者自我審查啦嚇。咁你覺得呢個現象 之後特別犀利？ 係佔中之後。 係啊，佔中開始就越嚟越犀利。 嗯， 而家呢 round 就直头离晒谱，可以咁讲。 系嗱，咁但系譬如话，如果系银行界啦，或者系金融界嘅，大家都知啦，即系最主要系搵钱嘅啫吓，即系所谓叫搵紧嘅啫。咁佢到底其实有几重视啲所谓要独立啲嘅分析啊、评论啊，或者比较感言啲嘅讲法嘅咧？其实 唔重视 啊， 完全唔重视。 即系对佢嚟讲，个机构可能佢冇乜所谓嘅，系咪咧？根本就系。 唔系你一则咧呢啲咁嘢咧，如果你喺西方咧，根本都冇人请 economist 噶啦。而家有 AI， 有大数据、人工智能，搵个 machine 去测都得啦。根本你而家 machine trading 大行其道 ，machine 测埋经济有乜困难都冇困难嘅。咁你如果从一个sell 客嘅角度讲，对客嘅角度讲，咁你而家。即係好似譬如佔中又好，而家好，你個社會搞到一塌糊塗，根本都出唔到街啦。你出唔到街冇客嘅時候，亦都根本唔需要呢啲嘢。即係佢會咁樣諗咯。 即係一個好實用嘅角度啦，係嘛？即係好實際地去衡量呢樣嘢嘅價值。 一個好實際的角度就咁樣咯。有啲譬如中資當然就係、是。好明顯就上面譬如想你做啲嘢，想你發債，咁你發債，嗰個真係發債，咁你唔可以唱衰㗎，一定要唱好嘅。啲人冇出聲啦。咁如果係譬如港資啊、外資嗰啲，亦都喺上面好多生意係唔敢得罪嘅。即係呢啲唔係我老作出嚟喎，呢啲係真係啲行家自己親口講嘅。阿媽底喺 under the table 唔使講大話，我當然又唔會開名出賣佢哋，但係即係呢個係其實大家都知㗎啦。呢個冇唔係一個秘密，爭在就爭一把口就講出嚟，冇人夠膽講呢樣嘢出嚟解啫嘛。 阿羅家聰話：你頭先講開啦，嗱，譬如話你嗰個離職到現在為止，即係西方啲媒體突然間訪問你，又再炒熱翻。咁其中一個咧，你話就係即係同個背景大背景就係貿易戰啦。咁但係你嘅一啲講法裏邊咧，其實咁亦都挑動咗有啲人嗰種即係諗法嘅，就話咧一直有啲人都講咧，即係內地而家即係回歸97之後咧，就話要香港就不要香港人啊嘛。 咁呢个讲法咧就系同你一路讲紧你嘅过程啊，遭遇过程啊，好吻合啦。咁就话咧，嗱，香港我哋继续喺度做嘅，继续好多嘢，好似继续嘅依旧，但系所有有关嘅香港人咧就会摆埋咗一边啦，或者甚至根本就唔会请你嘅。咁我諗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背景，亦都有多人即係諗，因為我自己嘅群組都收到好多傳呢啲你呢段消息啊，即係俾我睇。咁大家就係都有一個咁樣嘅觀察喺度。咁嗱，呢個咧就到底係要點睇咧？咁即係呢個我都想聽下你講啦。因為從一個生意嚟講，亦都係有啲人可以咁合理化啦，因為個生意而家都去曬大陸嘅，我或者根本係主要嘅客户都係大陸嘅。咁啊， 自己嘅睇法啦。 咁我點解要香港人咧？咁？ 点睇咧？呢个自己嘅睇法啦，我谂同任何机构冇关系。 咁但系你个经历嗰度，你帮我哋分享一下呢个点， 即 系呢个现象，咁点去理解咧？ 因为其实我都因为做呢个位，一路都有时见下政府有啲人啊，甚至大陆嘅政府有啲人都见过嘅，来都见下嘅。你成日出嚟吸嘢，成日搵你食饭嘅。咁我攞到嘅掌握到嘅谂法咧，就系、是其实以前就未必系咁。以前咧，自从阿董脚痛之后咧，就开始多啲所谓外国教育嗰啲洗脑工程。但系似乎系占中之后咧，发觉呢班友洗唔到。咁洗唔到脑，咪洗血咯，换血咯。即系其实呢个加速嗰个过程咧，系真系呢几年发生嘅。系好明显嘅，你见到好多所谓红色资本渗透，输咗又出到出嚟啊。咁呢个过程咧，就系你所讲嘅。所謂換走曬啲人，咁留翻個道喺度。但係我覺得對鬼佬對西方嚟講，佢未必係咁睇。即係佢要嘅認同係一種制度。但係而家你過咗呢幾年見到 China model 究竟係實際上點 work 嘅時候咧，你就睇得清楚。其實過隔咗條深圳河，兩班友嘅做嘢方法真係唔同嘅。你換走曬啲香港人，香港就唔係香港。哪怕你叫他仲是香港，即是我相信呢，其实两制一路都是一个权宜之计，其实目的最终都是换晒的。咁即是我呢几啲諗法，尤其是近呢几年发觉洗唔到脑嘅洗血，呢个係更加明显啦。咁但係你咪试下囉，你试下换晒到时人哋同唔同你做生意。我相信就即是你而家见所谓讲嘅撤资呀，成嗰啲呀咩移民潮啊，钱走潮嗰啲，佢唔会一天俾你见到。其实财爷冇讲大话噶，你睇嗰啲咁嘅资金流啊，或者嗰啲拆息嗰啲数字，你真系唔系好明显。但系阴啲走，阴啲走，或者本来想嚟嘅投资唔嚟，想嚟唔嚟嗰啲你 check 唔到噶嘛，系咪先？佢都冇嚟到，咁呢个就系问题咯。即系你长远嚟讲，你香港食咩水啫？你就系食四方八面五湖四海水啊嘛。你如果你呢个角色做唔到，人哋西方唔认同你系一个。答佢嘅呢個點解香港咁值錢？唔巴閉就你一路同共產陣營同資本陣營兩邊去做橋梁，你做唔到呢個橋梁嘅時候，香港玩完。 就我哋話有人，即係我哋要靠個制度，唔好靠人啊嘛。咁你又點睇呢個咧？即係如果係換人嘅話，我哋個制度 係 喺度。 咩個制度啫？而家我哋嘅制度就守規矩啊嘛。你最緊要守規矩啊嘛。而家點解呢幾個月你見啲人走曬出嚟，發咗癲咁樣，發咗爛咁去反抗咧？就係見到好多。唔守規矩嘅嘢咯，喂，明明贏咗你就 DQ， 明明有啲嘢係守法嘅，你可以完全當冇到嘅，或者中意撳住 好明白。唔該曬你，梁家聰。 以制裁違反人權嘅政權同官員，例如係凍結資產等等，亦都係全球性法案，唔係只係針對香港。佢又話，澳洲國會成立關注香港嘅小組。他邀请小组成员来香港观察，反应正面。彭博社引述熟悉中美贸易谈判的消息人士报道，虽然中美因为香港和新疆问题而关系紧张，但两国距离就首阶段贸易协议削减关税的金额达成共识越来越近。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说，在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方面没有设下死线，强调公平协议对美国没有益处，美方不可能同中方达成公平协议。商务部长罗斯就话，香港局势是美中贸易协议当中的变数，又话除非谈判有实质进展，否则美国将会如期在今个月中对总值近$1,600亿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天气方面，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在明天抵达广东沿岸。 此外，同熱帶氣旋北面相關的雲帶正覆蓋南海中北部，並且預料會在今晚移近廣東沿岸。下午四點，強烈熱帶風暴北面襲擊在西沙之東南偏東大約是5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橫過南海中部並逐漸減弱。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晚間氣温大約17度，明日有幾陣雨，日間天氣轉冷。市區氣温顯著下降至明晚大約是12度，新界再低一兩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偏北風，明日風勢增強。展望隨後兩三日朝早寒冷，風勢頗大，天氣漸轉天晴乾燥。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在氣温20度，相對濕度 3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锦田公路有火警，近住横台山一段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排到石岗军营同埋林锦公路近住加道里农场。咁就系锦田公路发生火警，近住横台山一段近住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排到石岗军营同埋林锦公路近住加道里农场。咁蒲岗村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凤德道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黄金海岸快线交通意外清理好啦，消散中嘅龙尾排到去深井。因为设立呢个临时交通灯，窝打路道同埋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嘅快线都系暂时封闭，一带车多。讲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和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排到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系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观塘入口就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挤塞，车龙排到城市花园。另外，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都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兴发街。喺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绿伦街车多，车龙排到创资中学。窝打路道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亚加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登假士街。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鄂海城车多，龙尾排到南昌公园。观塘道近住油塘，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啱啱收到最新消息，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九龙货仓中线系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龙尾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九龙货仓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睇埋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系唔会用暴力表达诉求噶，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同行人嘅安全，而且仲系刑事罪行添。 是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是监禁十年的。 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陈燕平在这里。 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我是陈景祥。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五点到八点。 电话里面有梁女士、 唐先生， 还有黄女士。 林女士你好。 女生你好。 主持陈燕平、欧嘉伦、陈景祥。 有意见的话不如打电话来。 电话号码18723。 参与讨论就可以打18723111 一起倾。 大家点睇可以打嚟同我哋倾。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需要你的声音。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麦家俊。 新聞回來之後，自由風會繼續跟大家談一些熱門話題的。在新聞之前呢，就談到關於交緊的香港前首席經濟師羅家聰被離職。被離職這個括號都很妙，羅家聰接受這個金融時報訪問的時候都講了很多，今次這個離職就反映了很多現在的商場的文化，即是職場的文化，或者甚至是中資會不會慢慢只是想留低他自己的企業在這裡，就慢慢淘汰很多香港人呢。這個訪問就剛剛我們都找到主角同阿罗家聪倾咗嘅，咁倾完之后咧，麦家俊你就好似有啲观察或者想有啲分， 都有几点可以回应嘅。我谂第一样咧就系，其实头先罗家聪都有讲嘅，其实系咪要换血或者系有好多即系呢样嘅趋势咧？咁坦白讲喺头先我都有讲过啦，过去嗰一段时间里边咧，客观上嚟睇咧，的而且确再讲接受高等教育嘅内地人即系内地嘅学生系多咗好多，而的而且确你睇翻佢哋过往嘅数据咧，其实系。金融啊，或者系工商管理啊，嗰边嘅毕业生系多嘅，咁所以实际上嚟讲，即系在情在理都好，即系你知银行亦都即系除咗系讲金融分析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嘢系佢哋可以即系要透过对内地嘅客户嘅文化认识啊，咁样去做。咁所以我谂呢、這个无论换血或者系即系人才招聘上面咧，佢哋大条道理可以做呢件事情嘅。咁我希望大家会明白。咁但系第二样嘢咧就系讲紧即系本即系嗰个内地企业嗰、那个本质问题，系啦。咁我谂呢个亦都喺个好大嘅政治化嘅环境底下咧，都见到而家香港嘅即系嗰个制度或者系我哋自己嗰个独特性系有一个挑战喺度嘅。点解咧？因为实际上嚟讲喺过往嘅一段日子咧，即系尤其是过去嗰二三十年咧，我哋有好多嘅社会事件发生咧，都未必会涉及到去真系喺一个我哋专业层面上面分析上嘅一啲言论自由上面嘅问题。咁但系亦都好显然咧，即系你过往嗰四五年咧，实际上嚟讲，我哋喺内地都听唔少咧，就系、是、一要去到一个最政治最敏感，去到国家安全层面质素嘅时候咧。所有嘅同国家或者系本身唔理民企或者央企嗰啲都好啦，都一定系会归边嘅政治上。咁呢、這个唔多唔少系会影响到香港。咁而呢样嘢其实外资已经唔能够独善其身，因为以往嚟讲你见到可能系中资会做呢件事，但系实际上因为而家即係中國嘅市場個力量咁大咧，即係之前嘅 MBA 啊，或者所有嘢咧，其實本身佢哋就算遙遠喺美國度同佢哋即係中國有一個角力都好啦，佢哋都係會受到呢方面嘅一個壓力。咁所以呢一個已經係即係中國崛起之後，即係要面對嘅一個新嘅一個環球嘅關係問題。咁到最後咧，我都好快咁講就係關於即係外媒上面嘅嘢啦。即係我亦都見到而家嗰個政治化嘅趨勢，唔淨係喺中國內地會發生嘅，其實外國都有嘅。即係因為而家嗰個可能係中美貿易戰，或者係全球而家個政治升溫問題啦。我自己都有去俾外媒去接觸嘅時候，我都發覺同佢哋去接觸咧，去傾偈咧，亦都已經唔係一個簡單嘅採訪嘅。即係佢哋問嘅問題咧，本身就已經帶有好強烈嘅故事色彩。咁、即係佢哋本身已經係有一啲問題會問 固定嘅睇法， 固定嘅睇法係希望我哋去幫佢填補佢哋嗰個故事、或者係個故事大綱裏邊嘅一啲資訊咁樣嘅。其實依樣我諗亦都唔係淨係我。亦都我哋自己同行啊，或者同政治裏面有參與嘅人咧，其實唔多唔少都被咁樣去問過。咁所以依個係而家香港個挑戰嚟嘅，因為所有以往我哋係唔係特別政治化啦，但而家依一刻咧已經唔係藍黃黑白咁簡單啦，已經係去到一個國際層面，我哋要睇我哋嘅新聞嘅時候要特別小心。 嗯，好啊，咁啊，關於羅家聰呢個事件都引發咗好多唔少咧，即係關於香港人到底個角色，或者係咪慢慢喺個即係中國崛起啊，中國無 式嗰個大現實之下咧，慢慢被邊緣化咧咁。咁啊，歡迎大家都可以打嚟咧，同我哋傾下，分享下你意見嘅。我哋電話18723111。咁啊，電話機旁邊咧，我哋位觀眾啊、聽眾啊，陳小姐啦，打通。 你好，陳小姐。 哦，你好啊，主持。咁我其实我听到讲嗰、那个建设银行嗰、那个财务分析师咧、 交银系啦。 系交通银行。咁其实咧，我哋咧都知道，即系行内咧，即系其实就算唔系中资咧，即系普通嘅银行嘅 staff 咧，佢哋咧即系如果系应该系呢个月度咧，都比较喺佢哋嘅群组里边咧，系少咗一啲反抗嘅声音嘅。 系 咁样咧，就其实就唔一定系好似航空业务，即系比较有啲保安设施嗰啲系咁样样啦。咁即系其实大家都系搵饭食嘅啫。咁样如果你发觉系公司就已经系即系个别已经系 screen 到你噶啦，监察到你嘅话，咁基本上嗰啲朋友咧，佢哋就算系 cafe 嗰啲，即系可能真系有飞机师。他们真的本身是很反政府的，他们都说是要收敛，要是你就不要那十几万，你就不要在这间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即是普通市民呢，我就公司就没那么敏感啦。但 是如果普通市民，我就觉得说现在我们又未至于香港经济很差，但是呢如果那间公司，你想间公司不是裁员，你想间公司不是被边缘化，你想间公司有 business 的话呢，我想自己各自的员工即都会有少少即自己勒住咯。但是 陈小姐，我想问下你是不是都是在金融业或者在银行里面做啊？ 是啊，我有好多朋友佢哋都係啊，即係我可以講話，即係一啲大公司、一啲國際業務，其實頭先之前嗰位先生都有講到啦，即係可能係一啲外媒啊，佢哋即係可能佢哋唔係喺香港嗰度嘅，佢哋都會concern話，喂，係咪啊？呢個 Christmas 我哋唔翻嚟啦，即係咁亂啊，咁樣樣，咁人哋都未必知道個 true story， 就係靠香港所謂有一啲媒體嚟到報道咯，究竟報道咗係究竟係香港冇法治啊，定係香港政府就嚟冧啦？即係其實呢啲係啲好 rumor 性質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就咁睇咧，即係雖然我賺得唔多，但係好似即係大部分嘅香港人，我自己都覺得係好短視咯。即係諗住你反咗呢個政府，你就會可以得到咩普選啊，乜乜訴求啊。咁但係即係我好相信而家大部分係揾十萬八萬嗰啲人呢，佢哋都會見到話，其實雖然佢哋唔係想要止暴制亂，但係至少唔好影響佢公司。 即係你覺得而家呢個現象都係自然嘅，即係或者都要接受 嘅。係好自然㗎。 都要接受㗎啦，即係咁。 大家你唔接受嘅話，咁有啲人佢會話，喂，咁你咪做港豬囉，你唔去爭取囉。其實你每你見到而家嗰啲拉布嗰啲員係好似民意個個都話投佢哋出嚟。但我好肯定嚟緊嗰半年佢哋繼續喺議會嗰度繼續拉布，個情況都唔會好。即 係 大家一係就立緊，即係多謝你哋同佢哋多啲聲音啦，即係就係視乎究竟你哋媒體點樣報導，外邊嘅人點樣睇囉。 係，明白，唔該晒陳小姐，咁就講咗一個現象啦，即係有陣時都可能無奈要接受啦。咁好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我哋返嚟呢再講另一個話題。 Hello, excuse me. 你喺度做咩啊？ 我哋呢位嘉宾系外国人嚟噶嘛，梗系要练定啲英文先啦。 咩啊？佢讲广东话噶，每天地球在转。 Excuse me, are you Benny? Well, 我讲笑啫。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何亨，仲有我啊，庄捞定刘乐生， 手下留情。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巴布亚新畿内亚东部的最大岛聚布干维尔举行独立公投，分析说人民大多数都同意独立，但那里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开采收益占全国财政收入两成，巴布亚新畿内亚又是不是愿意放手呢？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我想傾下咧，關於政府咧公布咗第三輪嘅撐企業保就業措施啦。咁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就今日嘅下晝4:30咧就出嚟咧就公布咗呢個第四輪嘅 第四輪嘅舒緩企業嘅新措施啦。咁咁嘅新措施咧就牽涉主要咧有九個項目噶，咁涉及金額咧超過40亿嘅。咁部分咧需要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啦。咁到底大家如果有留意到呢啲新措施嘅話咧，就想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咁呢啲措施裏面咧，就其中最引起大家即係興趣啊，咁好多人都關心咧，就係嗰個交税啦。咁就話咧，如果係即係有需要咧，就可以用政府申請咧，就可以分期交税噶。咁要分期交税咧，咁我自己記憶中咧，應該可能都係第一次啦。咁雖然而家原來嘅税咧都係分咗兩次交啦，通常都一月或者係啊四月，但嗰個就唔係個分期，嗰個就分咗兩個階段啫。咁但係今次裏邊咧，如果係可以嘅話咧，可以分期，但係分期點分法咧，同埋點樣即係操作上係點咧？咁 未有詳細資料， 亦都冇詳細資料噶。咁其他嗰八項裏邲咧，好多都同啲商業有關嘅，譬如包括咗啲商業嘅用戶可以減免75%嘅水費、排污費啦。咁亦都商業嘅用戶電費都有補貼啦。咁政府亦都可以代繳啦75%。咁同埋商業用戶嘅差餉咧，第四季度咧寬減上限亦都由原來嘅1500蚊咧加碼去到5000蚊嘅。咁好多呢啲咧就係尤其是啲中小企做生意啊，或者個成本方面咧就都有啲舒緩嘅。咁希望對個經濟咧就有啲幫助啦。咁麥家俊，咁你睇完曬之後，咁你都好留意啲公共政策啦。咁依九項措施你自己點睇咧？ 咁我諗而家呢一個舒緩措施咧，就好明顯係即係為住近期政府成日都即係話我哋而家嚟緊嘅，或者已經過去嗰幾個季度裏面咧，開始有一個結構性嘅即係成個經濟活動嘅下調啦。咁而推出嘅嘢，我諗都係好清楚係指向商户嘅。咁而佢推出嘅方式咧，坦白講，亦都唔係話有啲咩好新穎嘅方式。除咗頭先講話係個分期嘅交税之外啦，咁但係當然未有一個詳細嘅計劃啦。咁而講真，所涉及嘅金額40亿元，亦都唔係一個大嘅數字。咁所以我自己去睇咧，就我諗無論係一個出發點，或者係實際上嘅做法，都係以往一般嘅一個紓困措施嘅做法嚟嘅。咁唯一一點咧，就係今次就少咗派錢啦。咁派錢嘅其實之前我亦都同啲政府嘅官員亦都有討論過呢個問題，咁就佢哋覺得出個結論或者係一個經驗就係咧，實際上嚟講你派錢咧就同澳門好唔同嘅，即係澳門個上即係個真正嘅人口都幾十萬，香港咧就真係好多即係幾百萬，咁所以即係喺成個嘅成本啊或者係成個嘅流程上面啊，其實複雜得多，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個狀況亦都第一未必係話落到每一個市民嘅袋裏邊啦，而亦都係係講緊，如果真係要做嘅時候咧，佢哋會可能覺得即係佢你見到嘅減免電費啊，或者係所有嘅嘢咧，其實對佢哋嗰個嘅即係一個營運成本或者營運嘅效率嚟講咧，係會比較容易啲嘅。咁所以如果你就咁睇一個冇乜新意或者係一個比較即係比較約定俗成式嘅方式裏面，你都見到可能喺政府之後嘅一啲舒緩措施裏面嘅方式咧，你都見到一啲端倪喺度。 咁今次裏面咧就即係正如麥家俊講，就冇派錢啦。咁但係咧就九個措施，第四輪嘅舒緩措施裏面九項裏面咧，其中一項咧就都有提出一個叫就業支援嘅項目噶。咁咧就係優化同埋延長僱員再培訓局嘅特別愛增值呢個咁嘅項目啦。咁透過修例咧，將每個學員嘅每月津貼咧，就由最高嘅4000蚊加到5800蚊，咁增加課程選擇啊、名額等等啦。咁呢啲咧就唔係直接俾錢入你袋，咁但係 要用嘅時候就用咯。 冇錯啦，咁希望呢個培訓啊，同埋即係增加自己嗰、那個即係、就是、可能競爭力啊，或者係即係我哋叫技能嗰方面咧，就係幫助一啲即係需要受幫助嘅市民啦。咁整個措施裏邊咧就40亿的確就真係唔係多嘅。咁但係到底對呢啲企業有啲咩幫助咧？咁我頭先睇到即係新聞裏邊咧都有啲中小企嘅業主或者係嗰啲東主出嚟講啦，咁都係話即係有啲咧就係話都有幫助，因為咧譬如水費啊、這個牌照費啊、差餉嗰啲都好實際噶，即係交佢起碼慳幾千蚊噶。咁但係咧有啲咧就話咧就其實對啲尤其大間嗰啲咧就可能係即係所謂九牛一毛啦，未必有幫助。咁所以咧就係呢啲呢個第四輪嘅舒緩企業新措施裏邊 咧，就到底嗰啲商界嘅反應係點咧？咁同埋到底係咪真係幫到佢哋咧？咁我諗即係呢個反應咧，似乎而家出咧就都仲係好分歧 嘅。每一個嘅政策出台咧，坦白講就每一次都會有唔同嘅，即係因為個受眾係的而且確相當廣泛。 嗯， 即係如果你就係講話香港而家就係講中小企，我哋有33万以上嘅中小企，裏面嘅結構都非常之唔同。有一啲中小企真係得幾個人，佢講緊嘅每年嘅收入咧，可能係講緊幾十萬至到即係幾百萬不等，但有啲係可以上成億嘅。咁所以佢哋對於輸運措施嘅幾個反應咧，其實係有啲即係會多多少少有啲唔同啦。同埋而家亦都見到而家成個嘅經濟下調裏面出現嘅結構性嘅嘢咧，其實就唔係所有行業嘅。咁亦都係有一啲係講緊係大家都知啦，就係嗰個旅遊業啦、酒店業啦、零售啊、飲食啊嗰啲會跌得最犀利啦。咁而裏面亦都有啲唔同嘅即係 size 嘅公司喺度。咁所以即係對於佢哋講，本身已經係進入好寒冬嘅一個即係行業裏面咧，其實你減得嗰75%或者係少少，其實對你都冇辦法，因為本身係佢哋冇生意啊。 嗯， 係啊，就我哋聽到一啲嘢，直情唔使要交租咧，都搞唔掂， 都冇用啊。 係啦，本身咁，所以呢啲其實即係我哋去聽到佢哋嘅反應咧，其實我諗今次嘅呢個社會運動或者社會動盪得出嚟嘅結論，或者之後嘅走向咧。我自己預言就好顯然會有一啲產業上嘅結構性嘅改變嘅。講緊嘅唔係話我哋金融業要完全變成其他嘅嘢，即係唔係話國際金融中心嘅改變，而係講緊話喺一個產業裏面個一直以嚟個約定俗成嘅競爭模式會有唔同。咁依個可能會打開到個新局面嘅。咁但係當然之前一定係會有一啲好大嘅陣痛。咁依個係無論有咩措施去幫手都好啦，都係得嗰個字咧，就舒緩咯，而唔係解決啦。 係啊，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財政司司長公布嘅第四輪紓困企業新措施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喺電話機旁邊咧，有一位聽眾已經打通咗啦，就係高女士嘅。高女士， 你好，高女士。 系你好啊！ 系啊， 我咧就我老公同埋三个股东咧就喺旺角嗰度开咗间茶餐厅。 系 咁，我今日就好紧张啦，作为佢老婆，因为咧之前嗰、那个反修例风波嗰个咧，令到整个旺角啊，真系打到七彩。我哋茶餐厅门口嗰啲砖咧，全部叫起晒。我哋。即係全部都係嗰啲沙嚟嘅，咁我哋要用嗰啲紙皮啊，咁鋪住曬先有人入嚟，咁即係好差咯啲生意。咁今日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就話再多一項嗰、那個舒緩困施，舒緩我哋中小企嗰個措施啦。咁我就抱住個電視機睇啦，咁我睇到咧今次咧都幾好嘅，因為我哋茶餐廳咧嗰個水費、電費同埋排污費咧，就係佔我哋嗰個營業額係好多嘅，即係我都做佢老婆，我都係做有啊！如果真係好生意起上嚟嘅話咧，嗰啲碗碟咧真係好多嘅，要洗，因為茶餐廳你好多嘢噶嘛，係咪先？即係咁能夠舒緩到我哋少少啦，你話幫到曬你就唔係噶啦，係咪先？咁又有差饷嗰个宽免啦，咁多多少少咧都会顶得住我哋依一下咯，系咪？ 即系高女士，你觉得都有用嘅，即系啲措施对你嚟讲有帮助。 有用嘅，你话系咪好大用咧？就当然即系都唔系啦。我哋最紧要系止暴制乱嘛。如果你话冇咗嗰啲暴徒去搞事，咁我哋使咩政府帮助我哋啫？我哋自己都可以帮到自己啦，都可以用双手揾食啦。是不是目前最紧要呢，除了这些措施帮我们中小企呢，政府还是要真的想办法怎样可以止暴制乱，回复回那个社会的平静，那我们才可以安居乐业。如果不是呢，你多多钱给下去呢都没用的。 好，唔该晒高女士。咁啊，止暴制亂就真係唔係咁容易啦嚇。咁就係政府錢啊多咧，就可以好多措施可以做嘅嚇。 呢個真係本身係好困難嘅。不過我都見到一個好即係民意上面有一啲比較有趣嘅逆轉嘅。即係其實我哋我自己喺度大概幾個月啦嚇。咁由一開始即係我諗好多人係會支持上街或者甚至乎用暴力嘅方式去做嘅時候咧，其實頭幾個月都有好多人支持嘅。咁近呢幾個禮拜我自己去做呢個節目嘅時候，都開始聽到好多。 真係落去民生入獄嘅情況之下咧，有啲市民開始 有 係啦係啦，即係有好多開始覺得喂真係入獄咯，都停咯。咁我當然即係佢裏邊嗰個止暴制亂嘅意思係咪即係一定要用警察嘅武力去做呢件事咧？定還是其實係目標係想恢復和平咧？我覺得係後者嘅。咁但係恢復和平裏邊最有效嘅方式係啲咩咧？我覺得政府而家必須要去諗下個探討嘅方式係點樣咯。 嗯，呢、這個分期交税你覺得對你有冇幫助啊？家長 對我哋有冇幫助？我諗分期交税第一樣嘢，我諗第一樣就係、是要睇下個分期交税裏邊嗰個詳情係點樣啦。即係因為我哋每一個即係當然你話分期喺嗰個我哋叫 cash flow 上面嚟講咧。當然係會好啲嘅，有幫助嘅，因為唔使一筆過咁樣俾嘛。咁、但係實際上嚟講，即係如果你話係要好複雜，有好多一啲即係你知政府咧，最多係一啲所謂嗰啲 app 嘅。 先聽新聞先。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总商会欢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公布的第四轮纾困措施，协助中小企业应对当前持续的示威活动和中美贸易战，渡过短期难关。总商会强调，除非社会尽快回复正常，否则企业的生意和客户只会一去不返。总商会上星期发表的调查显示，六成三受访企业认为修补社会撕裂和恢复法纪是最能够有效辅助公司业务的措施。香港航空说，经过紧急磋商之后，已经初步形成满足规管要求的注资方案，将于听日向员工发放薪金。入资到账之后，各项服务亦都将会恢复正常。空运牌照局汇丰查询时候话，目前仍然未收到港航回复局方今个礼拜一提出的两项附加新条件。民航处回复查询时候就话，至今并冇收到港航的申述，处方会继续密切监察港航的航班运作和航空安全，确保继续在完全符合相关民航法例和法规的要求底下营运。解放军驻港部队上个月曾经有人员步出九龙塘军营清理路障。保安局话，驻港部队官兵当日协助清理路障，属于自发义务活动，并非特区政府请求协助，不涉及基本法第十四条，因为没有抵触基本法、驻军法或其他相关法例规定。保安局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候又话，驻港部队的管理行为属于防务事宜，不屬特區政府事務，局方不會評論。保安局又說，回歸以來駐港部隊紀律嚴明，守法循規，特區市民有目共睹。阿富汗一架日本非政府組織的車輛遭遇槍手伏擊，造成最少六人死亡，包括一個73歲日本著名醫生中村哲。塔利班否認施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對事件感到震驚。報道說，中村哲當時正坐車前往南格哈爾省的省會，期間遭到武裝分子襲擊，中村哲受了重傷，送往首都喀布爾中途死亡。當地官員認為襲擊是針對中村哲。中村哲所屬的非政府組織就說，事件令人難以置信，強調組織會繼續協助當地有需要的居民。中村哲今年曾經獲阿富汗總統加尼授予名譽公民，加尼讚揚中村哲致力改善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是非常傑出的日本人。天氣方面預測，今晚和明日漸轉多雲，晚間氣温大約17度，明日有幾陣雨，日間天氣轉冷，市區氣温顯著下降至明晚大約12度，新界再低一兩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明日風勢增強。展望隨後兩三日朝早寒冷，風勢頗大，天气渐转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3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咧，早前喺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龍貨倉中線嘅意外事故已經清理好，而家大車多，車龍嘅大消散。咁另外喺蒲崗村道去新蒲崗方向咧，近住鳳德道嘅意外亦都已經清理好，交通就回復正常。咁而喺錦田公路，因為早前咧有火警事故，而家近住橫台山一段咧來回方向嘅交通仍然都係比較擠塞嘅，車龍分別排到去錦田繞道迴旋處同埋林錦公路近住加道里農場。咁另外因为要设立临时交通灯嘅关系，咁而家窝打老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咧，来回方向嘅快线仍然都系封闭，一带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咁而家弥敦道来回方向车龙分别排到去太子道西同埋海防道，窝打老道来回方向咧龙尾就分别去到亚街老街同埋丽祥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交通暂时正常，咁但系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演艺学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城市花园。另外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交通大挤塞嘅，车龙排到近清风街天桥底。咁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启祥道。今日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喺美林村。之后提提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咁而家港铁大学站仍然系关闭，另外个别车站嘅出入口亦都系暂时关闭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下，入读2020-21学年指定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2,800元或者74,6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而家就可以透过 Jupus 报名啦！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麦家俊。 自由風翻嚟咧，我就想傾另一個新嘅話題啦，就係、是、關於咧就係、是政府宣布咗一個咧第六期嘅活化歷史建築嘅計劃啦。咁、就喺星期三咧，發展局咧就宣布推出第六期嘅計劃啦，就將四個咧就歷史嘅建築納入計劃裏邊嘅。咁啊，包括咧曾經兩度流標嘅景賢里啦，同埋咧就係話咧係人流稀少啊，而放棄咗營運嘅一個方圓書室咁話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就係政府其實係由呢個2008年開始。就推出呢个活化历史建筑嘅伙伴计划啦，咁政府就会伙拍一啲非牟利机构咧，就活化啲历史建筑嘅。咁至今咧就推行咗有五期噶啦。咁发展局喺刚刚举行咗个记者会里边咧，就宣布咧就将景贤里同埋呢个方圆书室咧，就再度咧系纳入第六期嘅活化计划。咁另外咧仲有嘅咧就系包括咗大潭督嘅原抽水站嘅员工宿舍群啦，同埋白楼啊，亦都系。会纳入呢个计划里边嘅，咁但系呢个计划里边咧，就到底系点样嘅标准，或者点样去做咧？咁啊，据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嘅解释咧，佢话以往咧就并非冇人话对一啲即系唔系冇人对个计划有兴趣，咁、但系好多时咧都系因为啲技术嘅细节咧就未达到要求啦，咁啊，所以最终咧就未有批出呢啲计划，咁而其中景贤里咧，咁啊，大家知道啦，曾经新闻里边咧即系话当时拆嘅时候咧，好多人都好紧张啦吓，咁啊，政府保留咗佢啦，咁但系希望咧将佢做一个活化计划咧，就有两次都唔。 唔係好成功嘅。咁所以今次裏面咧，大家都好希望睇到咧，就係到底有冇啲新嘅計劃提出嚟咧，係可以幫到一個景賢里做一個活化計劃嘅。 咁咧，其实咧喺呢啲即系活化或者即系发展局嘅一啲项目里边咧，其实就我自己就冇即系对活化嗰个认识唔算好深啦。但系实际上都有同即系一啲发展嘅发展局里边嘅项目里边，我哋都有即系交过手或者都合作过。咁我谂喺里边个最重要嘅重点系在于咧，即系其实政府每一次出呢啲咁样嘅即系活化计划啦，或者某一个项目去招标嘅时候咧，佢会有一个即系一套好完整嘅要求。喺里边嘅，咁但系当然咧，往往咧即系佢即系因为要求其实一开始系即系一个框架嚟嘅啫。咁通常入到去投标甚至乎中标嘅咧，其实往往喺个落实阶段嘅时候要再同政府磋商嘅。咁喺嗰个时候咧，先至会有一个好详细嘅一个审核。个审核在于乜嘢咧？就系、是、实际上落地嘅时候嘅技术层面。那个技术层面系乜嘢咧？就系讲紧会突然间又有好多政府嘅相关部门啊，譬如水务署啊，电机工程啊，即系。好多嘅依类型嘅技术部门咧，就会同你去倾，究竟其实你嗰个嘅 方案 系咪落到地？ 嗯、 如果到最终因为实际上个落地咧，如果真系做唔到，或者系嗰个成个嘅成本太高咧，咁系即系到最终咧，如果政府系觉得有太过高风险，或者根本上做唔到，亦都唔值得做嘅话咧，佢会有一个咁嘅即系。好不幸嘅機會會咁樣做嘅，咁但係當然呢樣嘢係咪一個中標嗰個人嘅全部責任咧？咁坦白講喺我個經驗裏邊唔係嘅，即係大家互相係有責任嘅。因為第一樣嘢就係因為 set 咗嗰個框架嘅時候咧，自己本身都係政務官啊，同埋一班即係對於活化計劃有意見或者做過相關諮詢人去做，但實際上嗰啲人唔係一個技術嘅，即係唔係一個技術專家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喺政府內部嘅技術專家。同埋喺嗰個即係政務官之間嘅溝通，佢點樣去 set 得好清楚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個招標書係點樣做咧？其實亦都係關鍵所在。咁所以而家講到依一度啦，即係嗰個活化嗰個計劃推出到最終都搞唔掂，咁其實邊個嘅責任咧？即係我都好想即係聽一聽究竟個嘉賓或者其他啲人點樣講。 係啊，到底個責任係咩咧？咁我哋而家自由風係傾緊係關於第六期嘅活化歷史建築計劃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咁解答呢个问题咧，最好嘅其中一个人选咧就系刘志鹏教授啦。咁佢咧就系保育历史建筑咨询委员会嘅主席。教授你好， 你好教授， 你好 系啊。啱我哋喺倾紧咧就系呢个第六期嘅活化历史计划啦。咁咧其中咧就有提到景贤里啦。咁两次咧即系都即系倾唔到嘅。咁到底中间咧即系教授你系呢个委员会嘅主席啦。咁到底其实中间系发生啲咩问题嘅咧？系咪真系正如头先讲咧，即系有啲官僚嘅想法同埋一个市场？强嘅力量嘅谂法有啲唔同啊，等等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到底你呢个观察咧？点解好多时都做唔到咧？呢啲咁嘅方案？ 我谂就如果景贤里咧，就系、是、去到嗰个技术嘅层面咧，就委员会已经就冇唔批噶啦。咁所以就唔系头先讲嗰啲即系 技术层面嘅问题啦。 之后技术层面嘅问题啦，咁就系、是。咁点解唔批咧？咁我琴日都讲咗啦，其实都好接近会批嘅。咁但系咧就因为景贤里咧，即系大家都要明白，当时景贤里嘅摆喺个 out scheme 咧，都有个背景嘅。 系 即系某程度上都系万众注目啦。佢就系即系复修咗变咗法定古迹啦。咁即系大家觉得呢一个咁样嘅大宅咧，就好珍贵嘅，好矜贵嘅。咁变咗就即系嗰啲嘅计划书咧，就我哋觉得系要真系好匹配先得嘅。咁另外咧就系、是、都有个问题，就系话嗰个，因为嗰度个交通问题比较即系敏感啊。即系多啲人又唔得咁样，咁啊少咗人，咁啊嗰个经营又可能有啲困难。咁变咗嗰、那个即系嗰个叫做 business model 咧。都是几比较即系我哋关注咁另外当然就游泳池都系一个问题啦。咁游泳池都引起好多申请者嘅即系兴趣，咁要去改动佢嘅。咁有啲嘢改到都几喧宾夺主嘅。咁即系夹埋好多呢啲咁嘅因素咧，就结果两次嘅委员会就 好慎重咁考慮咗之後，都唔批出啦，係啦。 教授，你頭先提到咧，就話要啲計劃書要匹配啦。咁你亦都有提到咧，你啲媒體訪問你咧，就話依個竟然你呢方面咧個夥伴啊，就需要得到一個百分百嘅信任嘅。其實係指咩意思咧？你呢個係指？ 其實咧，我哋所有夥伴 即係點先要匹配到你嗰個諗法咧？其實 嗱，我哋都講過啦，即係我哋比較即係喜歡嗰啲有創意咁然後又能夠即係落地啦又即係操作到嘅。咁我講唔出話邊一啲啦，因為即係次次我哋啲委員都話哇呢個西真係不如我哋自己做咁。但係結果都唔係嘅，即係結果嗰啲申請嘅嗰啲計劃書咧，就同我哋嘅想法咧都有好大出入嘅。咁但係咧又係得嘅喎，因為我哋都批出咗咁多個出嚟。咁所以有時咧，我覺得即係市民啊或者集體嘅智慧咧，係重要喺度。 但教授話，通常咧，即係政府有呢啲咁樣嘅計劃推出嘅時候咧，喺真係個參與招標嘅嗰啲即係參與者咧，之前通常都會有個介紹會會參加嘅，即係嗰陣時就係政府係啦。通常會政府會好詳盡咧，唔知係咪好詳盡咧？就是、總之會係將一啲即係嗰個項目原意啊，裏邊一啲細節啊嗰啲嘢咧，都會同佢哋傾。咁點解即係我諗市民可能比較關注係兩次都應該會有呢啲咁嘅介紹會啦，但係點解即係傾完之後最後都？冇一個合你哋心水嘅項目出咗嚟咧，係佢哋即係唔了解你哋嗰個介紹會裏邊講過嘅細則啊、資料啊，定還是係出咗咩問題？ 這個我諗就介紹會就係比較即係一個方向啦，即、就、係、是、我將嗰、那個那個建築物嘅相關嘅問題啦，包括有啲咩地方係我哋認為係唔可以改動嘅， 係 有啲咩可以改動嘅，咁或者可以喺即係邊啲位置可以即係增加啲即係新建嘅空間啊，等等嗰啲會講嘅。咁但係佢做啲乜咧？咁樣就我哋雖然話而家我哋嘅嗰個介紹裏面都有一堆嘢啦嚇，我哋建議可以做乜。咁大概都係一啲即係好大路嘅嗰啲咁嘅行業咯。咁因為竟然你個難處就係、是。佢係一個住宅嚟嘅，然後咧，佢出面有空間好大，即係變咗好多嘅申請者咧，就變咗將可能自己都唔係好覺意將個注意力咧轉移咗佢好大空間嗰度發展。咁、 okay. 變咗就好似冷落咗呢個大宅，我哋個原意就好似有啲即係唔係好啱啦。我哋用緊嗰個歷史建築啊嘛，所以我哋咁多期咧，你睇到咧就即係已經批咗，甚至乎係。已經營運嗰啲咧，主要都係用緊嗰個建築物本身嘅。 即係個原則係啊，教授個原則係咪基本上係唔好改動，或者甚至作大幅改動呢個原來建築物呢個咁嘅原則㗎？其實， 即係咁講咧，呢啲一齊能夠越改得少而能夠用得到嗰個建築物，梗係最好啦。啲即係如果唔係，點咩叫歷史建築啫？ 即係保留嘅原貌啦，係嘛？即係一定要。 即係因為依個就即係比較即係具可以討論空間比較多嘅。因為我哋見到嘅資料裏邊咧，就竟然你裏邊大家講嘅活化用途咧，就係、是、不外乎幾樣嘅、食肆啦、教育機構啦、展覽會議廳啦、研究所啦、設計及發展中心啦，或者商店及服務行業。咁嗱，依幾樣嘢裏邊咧，其實即系如果你要一个即系譬如食肆咁样咧，要做到好特别嘅话咧，就系、是、但又要少改动咧，即系其实喺而家个竞争里边咧，睇嚟又唔系好容易嘅。咁所以其实实际上嚟讲，即系系咪真系咁容易去做到即系又简单？即係簡單得嚟，即係譬如話唔喐得太多，因為要保留原本嘅特色。但係同時間裏面又要好有創意，即係依個係咪會有少少真係會比較唔容易去做一套咧？ 係啊，嗱係唔容易嘅，因為即係大家知道咧，就你起間樓要嚟用一個用途最方便啦，係咪啊？你想用乜嘢？你咪揾個即係建築師畫好曬，跟住起咯。但係嗰個建築物原來唔係啲用途嘅。咁好似我哋講緊，譬如話嗰、那個新聞博物館係咪啊？街市嚟喎，一格格咁點搞咧？咁如果我咪唔得，我博爛去做過曬，咁我哋會建議你不如揾個第二個地方起個 啱 起個間屋嚟做啦。咁所以呢個咧，其實就 即係某程度上係唔係話要考啲即係申請者嘅智力啊。 嗯， 而我哋的確咧嗰個最主要嘅目的就係去即係保育呢個歷史建築，但係又用得嘅。 嗯， 咁所以用咧時候咧，我哋反而係唔係太過即係去關注究竟佢做幾大嗰盤生意，或者做幾能夠維持到佢嗰個即係營運啊，而且、 都唔容易喎。 係啊，俾公眾參與到咁咪 OK 嘅喎。 啊， 系难嘅，因为竟然你我讲咗咧，即系多啲人去就塞住条路，少啲人去就又围唔到皮，咁究竟可以喺啲乜嘢情况底下，即系围到皮咧？咁啊，呢个就我哋期望有第三次嘅。 但系我都想有最后一个问题咧，就系、是、我明白，即系出呢啲咁嘅活化计划或者招标书嘅时候咧，因为本身系根据本身嘅土地用途而做，咁所以相关嘅政府配套咧，譬如话有冇一啲即系事后嘅即系政府资金系可以即系注入去帮助即系嗰边嘅中标者，或者系点样可以用更加活用佢哋更加多嘅想象空间去做啲嘢咧？本身系有困难，咁但系亦都实质上嚟讲已经两次系做唔到，咁头先阿教授你都讲系其实本身都有啲硬件上嘅限制啊，咁喺呢个情况之下，第三次招标之前会唔会话有一啲喺即系计划推出嘅时候里边嘅细则会有啲改动，或者会利好咗一啲嚟紧嘅人嘅方式咧？ 吓，嗱，我哋今次咧就加多一个草地嘅， 系 即系加多一个即系可以利用嘅空间咁样，即系等成个西就可以用嘅空间系增加咗， 嗯。 咁而家喺嗰個即係佢調動嗰啲空間嘅時候咧，個彈性會大啲嘅。 嗯。 咁希望這個呢個咧係可以咧，即係幫到一啲嘅申請者。 係。 去諗一啲即係可以唔使話起到一個好巨型嘅建築物咁樣，而係將啲即係增加嘅空間咧係即係分散啲咁樣做。 嗯。 咁當然我哋嘅想法就。只不過是用一個委員會的角度去睇啦，即係當係真係去做一個營運者嘅時候咧，我相信佢哋會諗到一啲辦法咧，係去挑戰這個難度嘅。因為我都聽過唔少即係去參觀過嘅朋友講，佢話：哇，個大宅好正喎，咁啊，即係就如果可以做嚟做乜乜物物咁啊，都幾好啊。咁當然佢哋諗嘅時候就冇諗到營運嘅問題啦。 係，阿教授，我想請問你呢個營運咧，係咪個原則即係佢接手咗之後咧，一定係要做到能夠收支平衡嘅係嘛？即係呢個都係你哋考慮其中一個主要標準嘅係咪啊？ 當然係啦，當然係啦。即係呢個即係我哋唔可能話 唔可以補貼㗎啦，即係唔會補貼佢啦。 我哋500万係一個即係已經係唔錯嘅即係開拔嘅補貼嚟。 嗯，好啊，明白。明白，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 唔 该晒 教授。 系啊，咁刘志鹏教授咧就系保育历史建筑咨询委员会嘅主席，咁佢讲到咧就系到底竟然你嘅要求系点样咧吓，咁啊都相当多嘅标准要求嘅。咁啊，其实喺做呢个保育啊或者系活化过程里边咧，其实都有业界自己嘅声音嘅，即系业界好多时咧都好多时系会想做，但系咧到底好多时点解又做唔到咧咁？咁我而家电话机旁边我哋一位咧就系会所一号嘅行政总裁黄福华咧，咁佢曾经都好似有想参与呢个竟然你嘅项目噶，咁啊。黄福华， 系你好， 你好，黄生， 你好，你好，系啊，我哋睇翻啲报道咧，你其实都有曾经系参与，即系想参与过呢、這个竟然你嗰个方案嘅系嘛？ 其实我两次都试过，同埋我两次咧都系应该系最尾嗰、那个 round finalist 嘅，系冇错， 系犀利喎。 咁啊嗱，我哋睇翻报道咧，就系话咧，就系你想将佢作为一个证婚嘅场地啦，系咪？ 系。 咁啊，但系就后来因为交通唔方便就，就拒绝咗你嘅，系咪咧？ 我哋得到个信息就唔系纯粹交通，当然交通系一样嘢啦。但系呢样可以解决嘅，因为你系做证婚咧，一来嗰个人数有限啦，同埋你系定时噶嘛，咁你去安排嗰个交通嘅接驳嘅。譬如而家我哋喺浅水湾有个场地，都可以喺譬如喺湾仔啊，一啲某个地方去接啲客人。或者送啲客人，嗰、那個唔係大問題。反而咧，頭先我聽阿劉教授講咧，我覺得今次咧，即係好遺憾，因為而家啱啱有啲社會嘅活動咧， 咁我哋本身咧就有少少即係都好忙去夠忙自己嘅做緊嘅生意。不過咧，我哋本身咧確係有興趣，因為點解咧？其實首先啊，劉教授尤其佢話到佢會放寬。我相信佢所謂放寬，可能就係嗰個舊嘅泳池啦，同埋嗰側邊嘅空地。咁其實當初我哋咧係好，我哋係因為我哋本身已經有具體做呢一個法定古蹟嘅經驗啦。因為我哋其實我哋係2003年咧已經係經營呢個西港城。西港城咧亦都係一個法定古蹟嚟嘅。咁我哋喺個過程裏面咧，我係好感受到一，你如果你係要我哋中文話長貧難顧啊，所以我覺得第一樣嘢一定要係嗰、那個要收支平衡嘅，同埋你要做一樣嘢咧。如果你點樣可以令到啲市民或者就算外國嘅遊客去 buy 你呢樣嘢，接受呢樣嘢，付出錢去令到你有收入去維係嗰個營運，咁我覺得你好重要嘅。如果你自己係孤芳自賞話咩展覽咩展覽，咁根本啲人嚟睇係冇意思嘅。尤其我哋感覺一樣嘢好強烈，就係因為香港真係好缺乏地啊，同埋你諗下，而家有啲人用工廠大廈嚟做嗰啲所謂嘅 party room， 俾人哋開 party 係嘛，即係有搞 concert。咁你諗下，其實香港尤其新一代嘅年輕人咧，佢好缺乏地方。如果有嘅地方，一就好貴。咁我哋覺得其實呢啲活化古蹟咧，譬如以呢個西港城為例啦，咁佢總共價值差唔多有成30,000尺。咁因為我哋同市區重建局咧達咗個共識咧，就話我哋最重要咧就係話希望唔係即係佢哋喺個租金嗰方面咧係做一個調校，令到你佢計到條數，你可以營運到。咁譬如話我用嗰做一個簡單嘅例子咧，其實係可以行得通嘅。其實我哋參加景賢禮嘅時候咧，我哋計嗰條數咧。是我哋好有信心咧，系可以收支平衡。 邱梦芳话：系啊，你 相信 系？ 我相信当时佢哋系因为未谂得通，系咪可以即系起旧喺一个加建一个建筑物？咁当时我哋都揾咗一间国际知名嘅建筑公司 Atkins 佢哋系做过好多呢啲咁嘅保育嘅建筑嘅。咁所以我哋咧都系整一个类似玻璃屋。喺呢個泳池上面，同埋我哋都盡量去唔好去改動嗰個泳池，即係可以復還原嘅。 呢個係咪就係頭先啊教授所講，就係即係 喐動到佢太多啲， 唔 係 喐動到，但 係 係室外空間啊，唔係室內空間係嘛？係因為你用嘅係室外啊嘛，起玻璃屋係嘛？咁你因為你室內裏邊就係咯，就冇乜點樣。 室內咧，我即係好似阿教授話齋，嗰度咧本係做住宅噶嘛。咁所以其實佢個空間係好有限嘅，咁我哋都係好明白，所以你賺錢反而係應該係用嗰個室外嘅空間，同埋而家香港人咧，尤其年青人佢結婚咧，或者唔好就係話結婚啦，其實好多公司搞呢個公司嘅一啲嘅 reception 啊，或者一啲 launch 一啲新推廣一啲新嘅產品啊，佢哋都好希望有啲新嘅場地，譬如話西港城，我哋接到好多啲國際知名嘅大公司，佢哋點解咧？佢因為佢話：喂，我點解唔去五星級啊？佢就話：喂，你法定古蹟啊嘛，佢有個 draw， 即係有啲特色啦，係啲特色嘅建築啦。 咁但係頭先啊，黃生，你聽完啊劉教授所講咧，因為其實佢頭先有兩個重點嘅，即係第一個就係話，因為佢古蹟本身咧就係即係佢內部結構。里边虽然唔想大喐，但系都想即系大家活用嘅古迹里边嘅一啲特色啦。因为个本身系个嗰栋楼里边嘅系个本身个嗰、那个即系嗰个古迹啊嘛，唔系楼外面嗰啲啊嘛。咁所以睇听落去系咪同你本身嗰、那个项目个 proposal 系有啲唔同咧？因为你嗰个系即系玻璃屋嚟嘅，即系喺外面做嘅。 唔关事。我谂我哋嘅个重点，我觉得系好吻合嘅。其实个主流咧系。我相信是政府最想捕捉的地方。咁呢度亦都係我哋最唔想喐動佢裏面嘅嘢嘅。我哋盡量係希望你呢個主流呢係俾返觀眾去參觀啊，或者做啲導賞團啊。咁反而呢嗰、那個室外嗰個所謂嘅玻璃屋呢，一來佢唔牽涉到個主流啦，同埋佢其實佔好細地方㗎啫。我哋計過係講緊3,000-4,000尺嘅地方㗎啫。咁佢你知佢花園好大㗎，我記得好幾萬尺㗎。咁、我哋已經足夠，其實我哋其實就喺那個游泳池，那個游泳池本身我們已經研究過，根本是沒有什麼保育價值的，除了它是舊屋，應該是30年代或者50年代加建的，那沒有特色的。所以我想當時可能那個委員會未必有這個想法， 啊，或者當時佢哋未做咗決定，咁、我覺得冇所謂嘅。我覺得呢、這個、反正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香港嘅資源。咁、我諗如果有大家嘅共識咧，但我係好有信心咧，呢、這個地方係好受。如果你能夠做到好似俾人哋用到嘅，你唔好就俾人睇。佢有份用，即係話公司可以嚟做包場。當然啦，我哋確保佢啲包場係適合咧，唔會話開嗰啲 wave party 啊，係嘛？咁、你尤其證婚，其實一個係好莊嚴嘅同埋好紀念性嘅嘢嚟。 黃生，咁如果而家都見到佢哋會有第三次招標啦，咁亦都有可能有少少改動，你都會係再入去㗎係嘛？ 我哋自己好想辦，因為最近發生嘅事咧，就令到我哋有少少擔心嘅。咁我哋覺得，因為始終佢個截標期係四月啦，咁、我諗我哋會過咗農曆年再檢討， 再睇睇。 基本上佢做嘅嘢咧，我哋已經做曬。因為我覺得我哋嗰個球星係好好嘅，因為尤其我哋經營呢、這個西港城已經係16年啦。咁、我哋喺呢16年咧係有不但係自負盈虧，仲係有租交緊。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 好 唔該曬，黃福華咧，佢就會所一號嘅行政總裁啦。咁就到底點樣利用呢啲即係古蹟啊活化，同埋即係能夠好好地利用咧？其實即係都唔容易啊，因為政府又要你自負盈虧嘅話， 係自負盈虧，亦都有相關好多唔同嘅要求嘅。即係譬如頭先所講，即係佢用證婚咧，可能政府會計你咧，就喺個真係證婚嘅時候先係用家啊嘛。咁啊，即係成個古蹟裏邊每次一個鐘頭裏邊有兩即係一對新人就係嗰、那個，咁佢其他嘅賓客佢計唔計咧？因為賓客可能喺外面用嘅多，即係可能政府裏邊嘅嗰個所謂 assessment criteria 咧嚇，咁啊可能係唔係咁特別清晰啊？咁啊希望即係之後嘅所有招標者或者參與者祝佢哋好運。 係啊，咁啊到底會點樣發生咧？咁大家請留意啦。咁今日嘅自由風時間都差唔多啦，拜拜。 拜拜。